吴秋北认为触犯法例的人应该主动自首。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例行记者会回应美国参议院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强调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耿爽说，美方这种恶劣行径不单止损害中方利益，亦都会损害美国自身在香港的重要利益。美方任何企图干预中国内政、阻碍中国发展的把戏都不会得逞，到头来都只会是枉费心机一场空。耿爽强调，中方正告美方认清形势，悬崖勒马，立即采取措施阻止法案成法，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以免引火焚身，自食苦果。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必将采取有力措施，予以坚决反制，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热带低气压凤凰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在下午四点，凤凰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海鸥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在吕宋附近消散。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明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0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现在的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889点，跌204点，总成交金额625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1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09点，跌80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5.6跌1蚊，建设银行6.4跌2仙，友邦保险77.8跌1.7，盈富基金27.05跌2毫，中国平安91.85跌5毫，瑞星科技57.2升7毫，美团点评97.3升1.3，港交所249.2跌2.6，工商银行5.78跌2仙，石药集团20.55跌7.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7，英镑10.099，瑞士法郎7.904，澳元5.327，加元5.889，新西兰元5.02，欧元8.6588。每百日元对港元7.2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937。日经平均指数报23,148点，跌144点。港金现价报13,79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7.66美元，卖出1,478.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Cherry 同你讲单交通意外先。在葵涌道去旺角，近住荔枝角收押所中线有意外，龙尾排到美孚港铁站。就是葵涌道去旺角，近住荔枝角收押所中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美孚港铁站。另外，龙翔道去荃湾，近住伊利沙伯大厦的交通意外未清理好，中线仍然封闭，慢线就解封了，龙尾排到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住启祥道。较早前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油站的中慢线交通意外就清理好，但一带仍然挤塞，龙尾排到界限街近住金巴伦道、亚吉路街近住窝打路道同埋码头围道近住天光道。咁反方向去旺角都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御港湾。咁提醒翻大家，喺港铁方面，西铁线来往红磡站至到尖东站的列车服务系仍然暂停。而东铁线现在是维持旺角东站至到罗湖和落马洲站的列车服务，中间是吴亭大学站。而今日是赛马日，港铁稍后会由4:45起安排列车来往沙田站至到马场站。乘客如果想前往沙田马场，就需要在沙田站转车了。隧道的情况，

咁我哋依家咧都会请一啲法律界嘅朋友咧嚟同我哋做一啲分析，同埋咧就到底解释下咧，到底呢个事件咧系咪违宪咧，同埋咧对以后香港咧就对一啲牵涉到基本法条文嘅解释嘅案例嘅时候咧，应该点样处理咧？咁事件继续发展落去咧，就大家知道咧就系呢、這个香港嘅终审法院首席前任嘅首席大法官李国能咧，亦都发咗一个声明嘅。咁大家知道啦，李国能咧其实都系退休之后咧，都好少可话公开去发表一啲意见。咁呢一次里边咧，李国能嘅声明咧，对今次呢个法庭嘅判决咧就咁讲嘅。咁佢就话咧，就人大常委、法工委嘅声明，似乎认为咧，香港嘅法院咧冇权以唔符合基本法为理由，就将香港嘅法律咧裁定为无效。咁如果呢个确定系咁嘅意思咧，情况系令人惊讶同埋担忧嘅。咁李国能呢个声明话咧，就1997年起咧，香港嘅法院一直认为咧拥有呢一个权力嘅。咁与此同时，亦都完全接受人大常委会咧释法喺香港咧有约束力。咁人大常委会咧喺1999年嘅判决咧嘅宣布咧，同埋其後嘅釋法咧，都冇否定呢一點嘅。咁咧，咁佢就好希望咧，就係依次嘅聲就唔係並非依次聲明咧，就係唔係話依個人大常委會嘅任何釋法都具有約束力啦。咁但香港法院咧已經接受咗一點嘅。咁李國能依個聲明咧，最主要咧就係希望咧，認為咧就唔好啊！即系喺一啲案件咧，就判决之后咧，先进行呢个释法。咁佢话咧，咁样做法咧，就对香港嘅司法独立嘅观感咧，就会带嚟相当负面嘅影响嘅。咁喺法律界咧，亦都有好多方面咧，就发表咗声明咧，包括咗大律师公会啊，同埋一啲法律界人士啦。咁到底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你自己对呢件事又会点睇咧？咁你可以打嚟1872311，系分享下你嘅意见。呢件事里边咧，就牵涉咗相当复杂嘅法律觀點啦，咁但系到底咧最簡單，好多人都關心咧，就係會唔會因此而觸發咗另一次嘅人大嘅釋法咧，就住呢個違憲審查權嘅問題，同埋咧就係而家判決咗咧唔能夠再有呢個蒙面法嘅時候咧，咁到底會對目前香港呢個局面咧會造成啲咩影響咧？咁呢方面咧，大家都可以打電話嚟討論嘅。咁啊，電話就係1872311。我哋先聽一聽新聞追蹤。 今日新聞追蹤。 2019年11月20日，美国参议院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政府对法案通过表示遗憾，又形容议案会有损美国和香港之间的双边关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 任何的外国的议会或者政府，用他们的方法去阻挠我们去执行一国两制，其实都是徒劳无功。一些外国议会发出一些这样的信息的时候，会不会都表达了一个错误的信息，令到香港现在我们目前暴力的冲突或者是社会的纷争更加恶化。 朝早10:30，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话，至今已经有大概900人由理大校园出嚟自首，当中未成年嘅有大概300人。佢重申，全部18岁以上喺理大离开嘅人都会以涉嫌暴动罪拘捕。 任何一个集结，无论个开头嘅目的同埋意义系乜，如果呢个集结已经有人违反破坏咗社会安宁嘅行为，这个集结就已经成为暴动罪噶啦。这个信息我希望大家强烈清楚，不要再去被人误导。 11:00，在立法会大会上，有议员关注催泪烟对人体的影响，希望政府公开催泪烟成分。医学界陈佩贤： 伊利沙伯的医院里面的同事是不知道怎样清洗他的冷气系统，不知道怎样漂白水会不会有一些化学反应出来。你既然你不知道他的化学成分，我们怎样处理？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 看回这些文献是没有发现它是显示催泪烟是会引致二恶英中毒的一些个案。 下午3:30，理工大学校长滕锦光话：现时目标是确保校内所有人安全离开，又话冇同警方倾过设下死线。 呢段时间是做了很多工作嘅，好多努力嘅。我哋嘅目标呢，就是为了保证所有嘅人系 on campus 嗰啲人咧嘅安全。呢个系我哋嘅最终嘅目标。大家睇到咧，这个嘅安排呢，是过去几日是成功的。我们没有跟警方倾过死线这个意思，就是努力紧，就希望所有人都会出来。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翻嚟咧，我哋傾緊咧就關於香港嘅個禁蒙面法咧，就上到法院就進行咗一個判決啦。咁啊判決咧引起咗相當多嘅爭議嘅，包括咗咧就香港嘅法院咧有冇進行呢個違憲嘅審查權啦，同埋呢次嘅事件咧會唔會有可能咧會觸發到人大嘅釋法咧咁。咁我而家咧就係請到法律界嘅資深人士咧，資深大律師啊湯家華咧，同我哋分析一下先。湯家華你好。 你好 。我哋啱啱傾開咧，就係講緊個法院個判決啦，同埋人大法官委嘅回應啦。咁我哋都睇到你都發表咗啲意見噶啦。咁到現在為止咧，你講你而家雙方大家講出嚟嘅法律觀點之後咧，到底件事會點樣發展落去嘅？你覺得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 我當然希望係各方都完全遵守基本法裏邊明確嘅條文，同埋過往已經受到確認嘅即係特別係終審庭同埋人大釋法各方面確認嘅一啲基本原則。我諗有三點咧可以簡單講。第一就係毋庸置疑咧，就人大常委會根據國家憲法同埋基本法咧係有全權解釋整套基本法嘅。第二點咧就係喺特區嘅自治範圍之內嘅條文咧，是香港法院呢是被獲授權去解釋。咁唔係等於人大常委會因此係冇咗解釋權，只不過香港法庭都同時有解釋權。咁我哋一直都希望呢人大常委嘅解釋同法庭嘅解釋係唔會有出入，唔會有衝突。亦都有幸地呢回歸咁耐呢，就其實喺呢方面從來都未有問題出現過。一般出現問題的情況是在第三方面，就是呢在自治範圍之外的條文呢，特區的法庭都是有獲授權去解釋基本法，但是在終極審訊之前呢，終審庭是應該要求人大常委會就那些條文作出解釋，然後再作終極的判決。咁過項嘅案例，譬如喺第一宗嘅居港權咧，出現咁大爭議咧，就係因為並冇跟隨呢個基本法第158條呢個咁嘅程序。目前嚟講，我哋呢個所謂蒙面法一案裏邊咧，其實因為法庭主要嘅理據咧，就係話呢個緊急法咧，是可能违背了这个基本法里面有关立法会的职权的问题，同埋这个行政机关的关系的问题。那这个论点呢，就所涉及的呢肯定是有关特区整个政治架构同埋宪制秩序的问题。那这个很明显地就不是自治范围之内的条文的问题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如果去上訴到終極法院嘅時候咧，終審庭係有機會要求呢個人大常委會去釋法嘅。但係去到終極審訊之前咧，我又唔覺得喺香港存在一個質疑香港法院有冇權去審核一啲法例有冇違反基本法呢個咁嘅問題存在。因為一直以來呢，就法院呢一直呢都有審核過好多法例，亦都係因為佢認為佢不符合基本法呢，而因此呢宣布嗰啲法例或者係行為呢係違憲嘅。呢啲呢好多時都好同政治係無關嘅。例如我所記得嘅就係有關性別歧視嘅案件呢，或者係變性人嘅案件呢。咁呢啲案件其實係涉及一啲即係自治範圍之內嘅條文。咁就 即係呢啲就你覺得係唔需要即係有人大進行一個參與，或者係佢進行解釋嘅法例。 除非人大認為香港嘅解釋又出咗非常之大嘅錯誤啦，但係直至今天為止呢就未有咁嘅情況出現過。但係喺涉及即係自治範圍之外嘅時候呢，我哋就其實出現咗都頗多次嘅爭拗，而引致到人大釋法嘅。咁但係直至目前為止，因為即係如果解釋啦，我哋去審庭啦，咁我又睇唔出點解即係人大常委會需要急就此釋法。我仍然都係希望呢最好嘅解決方法就係 而家嘅案件呢，若果要上诉嘅话呢，就即时提交俾个终审庭去处理。咁但係就如果我哋要所谓龟跳到去终审庭去处理呢，就蛙跳到终审庭去处理呢，就需要诉讼双方同意嘅。咁就我唔知道控方或者即係原诉人呢，是会不会同意将这个问题直接交给终审庭去处理啦。但是期间我都留意到法工委发表了一些声明，我觉得这个声明呢令到香港人感到忧虑或者甚至有些误解呢，我觉得是应该大家都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个声明里面的用词呢，似乎讲到呢是特区的法庭呢是没有任何的违宪的审查权，或者意味到特区的法庭不可以解释基本法。这个跟基本法第158条的原文呢是有出入的。我亦都留意到昨晚呢中联办出了另外一个声明，而中联办那个声明呢就是我觉得是比较小心准确一点的，因为 他提及到是一个终极的解释权。咁我哋要分清楚，就係终极嘅解释权无疑係喺人大常委嗰度，但係法庭喺处理日常嘅案件里边呢，一般嚟讲啦，好多时候都需要去解释基本法，然后只可以处理到佢哋面前嘅案件嘅。咁特别喺自治范围之内嘅情况啦。咁所以就有时有啲嘢呢，如果一概而论嘅话呢，好明显就会引起一啲不必要的误解，或者是一些误会，或者是一些矛盾。我觉得在现在敏感的时期，特别是香港似是正是处在水深火热的时候呢，我希望大家都是小心地处理这些问题比较好一点。 咁大家现在关注的就是人大法工委的声明里面就曾经有讲过，就说97年的2月23号就全国人大常委决定了的，已经将这个紧急法采用为香港的法律。咁就换言之就法庭的裁决就没有留意到这点，或者都是削弱了就特区政府的管治权的。咁到底这个97年2月23号这个人大常委决定是不是这样去解释的呢？即是汤家华，你作为一个法律界怎样去看这件事？ 分开两方面讲。首先呢，就如果你有看过判词，你会留意到第94段里面呢，其实有触及这个问题的。但是法庭呢处理就是相当笼统的。法庭就很轻易就过了一个问题，就说第一呢，就这个辩方即是特区政府的法律团队呢，就冇专注依赖呢个1997年2月23号人大常委会呢个决定。第二呢，就话佢其实法庭冇睇过有关嘅文献嘅。咁冇睇过嘅原因好明显就係、是、即係特区政府嘅法律团队可能係冇将呢啲有关文献呢係呈堂俾法官睇啦。咁呢个我觉得无谓去争论究竟係啱或者唔啱或者点样都好啦。但是个结果就是法庭是没有详细考虑过这个问题。我觉得如果有人认为法庭是有意去冒犯人大常委会，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正确的推论来的。法庭在94段里面只是作出一个事实上的陈述，还有因这个事实的陈述作出一些初步的推论。认为这个人就是1997年2月23号这个决定呢，对本案呢其实个影响不大，咁呢个系一个睇法，如果系错误嘅上诉可以矫正嘅。呢个第一点。第二点呢就系、是、其实我自己都即时抄返呢个决定出嚟睇嘅。咁呢个决定呢就只系话有啲法律呢系因为不符合基本法，所以呢就唔可以过渡去特区政府成为特区嘅法律嘅一部分。咁但系佢就冇明確地或者系好特别明显地话哦，这个紧急法是因此是符合基本法的要求，没有这样的说话。当然呢因为有这个决定呢，就是你可以假设没有明示有暗示呢，就所有获得过渡的法律都是符合基本法 的要求。这个是一个其中的一个大家可以推理的问题。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大家可以再详细去讨论。 但系你话紧急法系咪非常之紧要咧？我觉得系非常之紧要嘅。但个紧要在于唔系净系有冇蒙面法，我觉得翻去蒙面法唔系一个最重要嘅嘢嚟。老实讲，我一向都觉得蒙面法其实嗰、那个即系作用有几大咧，我自己都唔系即系百分之百有被说服。但系紧急法本身咧，其实喺过去回归前后，无论殖民地时候或者系回归之后咧，都其实有多次被引用。而佢引用嗰个情况咧，好多时候咧就唔可能系佢要去立法会去处理嘅。例如佢处理一啲金融上嘅突发嘅事件，或者我哋嘅金融体制受到冲击咧。其实引用的时候呢就冇可能要去立法会度去审下，因为第一就会过时啦。第二你将嗰啲问题公开咗嘅时候呢其实即係譬如係偷袭我哋嘅即係金融体系呢，咁你公开咗呢其实就失去咗个 效果。即係呢个就变咗牵涉到特首嗰个紧急嘅权力有几大啦，係咪呢？ 冇错啦，咁所以呢个条例系重要嘅，亦都系嘅管治嘅必须要有嘅工具之一或者权力之一。咁就如果你单单将佢放喺止暴制乱嗰度，或者放喺蒙面法嗰度。 係啊，汤家华，因为呢我哋个时间呢要听一听新闻先啊，咁我哋暂时休息一阵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再有未满十八岁留守在理大校园多日的中学生，愿意跟随中学校长离开理大校园。一个中学女生下午大约四点半在中学校长会主席邓增强以及他就读中学校长陪同之下，离开留守多日的理大校园。据了解，那名女生下午一度听到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表示会以暴动罪拘捕所有离开理大的人士，而一度改变主意拒绝离开，担心离开之后会被捕。李家超其后澄清，十八岁以下人士会接受登记，但是不会被捕。那名女学生在校长游说以及同律师见面了解相关权利之后，最终答应离开理大。理工大学校长滕锦光向传媒表示，估计仍然有100人留守校园，相信有大约20个人是理大学生，大部分18岁以下人士已经离开。他强调，管理层和团队在过去几日做了很多工作，用尽所有努力作劝喻，最终目标是保证所有人的安全。如果有人希望离开，他会在校园外等候。陈锦光话：目前校园多处有化学品同危险物品，加上卫生条件差，担心仍然留守嘅人士嘅安全同埋健康。佢表示，并冇同警方商讨进入校园执法嘅死线问题。警方承诺，只要校园示威者唔用武力，警方亦都唔会主动使用武力。过去几日证明，校方同警方嘅协调系成功。他又说，学校团队和他本人亦都有陪同示威者到警署。警方在多个地区都使用大量催泪弹驱散示威者。环境局局长黄锦星出席立法会的时候表示，环保署正是采集11月的二恶英数据，但是需要几个星期时间做化验，亦都明白公众关心，已经要求政府化验所尽快完成。至於催淚彈對生態環境的影響，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表示，催淚彈的粒子擴散範圍有限，警方主要在街道和開放的地方施放催淚彈。他引述環保署曾經分析6月至今的數據，曾經施放催淚彈地區的監察站錄得懸浮粒子的數據並無異常，亦都未顯示對空氣質素有影響。陈肇始话：个别嘅日子同地区，因为有纵火情况，令到附近监察站悬浮粒子嘅浓度每小时上升至高于正常水平嘅两倍，显示纵火活动对空气质素造成影响。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例行记者会回应美国参议院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强调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 尹爽话：美方呢一种恶劣行径，唔单止损害中方利益，亦都会损害美国自身喺香港嘅重要利益。美方任何企图干预中国内政、阻碍中国发展嘅把戏，都唔会得逞，到头来都只会系枉费心机一场空。耿爽强调，中方正告美方认清形势，悬崖勒马，立即采取措施阻止法案成法，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以免引火焚身，自食苦果。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必将采取有力措施，予以坚决反制，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0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依家嘅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喺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较早前近住荔枝角收押所中线嘅意外仲未清理好嘅，而家龙尾去到美孚港铁站。咁就喺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荔枝角收押所中线有意外，龙尾美孚港铁站。咁至于较早前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大厦嘅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不过一带交通仍然都系非常挤塞，而家车龙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悦道。咁之後同大家跟進翻港鐵嘅服務安排啦。咁而家西鐵線來往紅磡站至到尖東站，以及係東鐵線咧，亦都係有改道嘅安排。咁西鐵線咧來往紅磡至尖東站嘅服務係暫停，東鐵線維持旺角東站至到羅湖同埋落馬洲站嘅列車服務，中間係唔停大學站噶。咁而家港鐵係提供一條免費接駁巴士，正在行走東鐵線嘅大埔墟站至到西鐵線嘅錦上路站。咁今日賽馬日咧，港鐵安排列车来往沙田站至到马场站，咁乘客如果要前往沙田马场需要在沙田站转车。九龙区的封路方面，现在红磡海底隧道的来回方向、康庄道来回方向、漆咸道南近住畅运道和柯士甸道交界、加士居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医院、柯士甸道近住国士道、漆咸道南来回介乎天文台道至到加士居道，以及在漆咸道北去土瓜湾方向的道路都是受阻。现在卫理道、公主道和西九龙走廊的车辆就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另外，渡船街和佐敦道的车辆暂时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天桥。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近湾仔交汇处，西区海底隧道即是西隧港岛入口都开始车多繁忙，龙尾去到下角道近海富中心，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港岛坚拿道天桥去北角方向车多繁忙，龙尾近桥面灯位，告士打道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都是车多，龙尾在中环广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龙尾城市花园。咁而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坪石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窝打路道近住弥敦道一段啦，来回方向交通都系挤塞嘅，车龙分别排到海皇道同埋培正道。咁另外，太子道东咧受到较早前嘅意外影响，而家去观塘方向近住油站一带嘅交通仍然都系非常繁忙，龙尾分别去到界限街近喇沙利道同埋亚街路街近住窝打路道。反方向太子道东去翻旺角咧，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交通都系繁忙，龙尾就去到近景泰苑。今日喺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慢车，龙尾美林村。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住喺呢度，当然想生活更称心。人人都心系社区，要表达呢份关心，就要喺今届区议会选举投票。2019年区议会选举将于11月24日举行，同心合力为社区，大家记得带埋身份证去投票啦。投票时间由上午7:30至晚上10:30，详情请致电28911001查询。心系社区，踊跃投票。 知息率阴阳烛成长股负债收益曲线巴菲特十年， 到底佢哋讲紧乜？ 咪系，我都就嚟老闭塞。 喂喂，唔使咁心急，听投资教室技巧会升级。 咁咪即系有金汁。 第一个投资嘅守则咧，就系太弱留强。股票嘅基本嗰个中长远前景出现问题咧，咁就值得担心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上昼9:04，黄伟杰、关卓照，投资新世代。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 自由风翻嚟啦！喺新闻之前咧，倾紧咧关于个法庭嘅判决咧，到底咧就系法院香港法院咧有冇呢个审查对呢个判决呢个案件有冇违宪审查权咧？咁我哋之前咧请到资深大律师汤家骅同佢分析紧咧，到底呢个紧急法里边咧赋予特首嘅权力嘅问题嘅。咁啊，汤家骅，咁你请你继续再讲埋啦，好嘛？ 我继续讲讲关于呢个紧急法啦。如果你将呢个紧急法咧，單單放喺一個即係政治鬥爭或者係蒙面法嘅層面咧，咁冇錯，可能會有人覺得話佢嗰個權力實在過分啦。但係我覺得咁樣睇係過於狹窄嘅。你睇住整條法例咧，你應該放喺一個整個香港管治嘅功能嗰方面，特別係有啲天災人禍嘅時候，或者係要維護我哋嘅金融系統嘅時候咧。其实好多时候就未必有时间去经过立法会去详细审议立法，又或者是可以公开一些政府需要考虑的敏感的资料，然后才去采取行动。咁所以你从一个广阔的管治的角度去睇呢，呢条紧急法呢其实是有它的存在的需要。可以咁讲，差唔多所有国家嘅所有全世界嘅政府咧，都有啲咁嘅类近嘅即系权力喺度咧，系去应急嘅。咁如果冇咗呢条法例，因为呢条法例系违宪咧，咁就可以喺管治嘅能力方面就会出现咗好大嘅问题。我留意到有人觉得法庭就话净系危及国。社會安全就違憲啫，緊急情況唔違憲嘅。咁我呢個說法係錯誤嘅，因為一條題咧，佢一就係違憲，一就係唔違憲，就冇可能咧係不斷徘徊喺違憲與不違憲之間。就視乎你點樣引用呢條例咧，然後決定佢究竟係違憲定唔違憲。法律上係冇咁嘅原則嘅。咁而家法庭既然話喺個即係社會安全嗰方面係違憲咧，咁整條法例就違憲噶啦。咁即係話咧，特區政府喺呢段時間咧，就會係有一個權力真空，即係處理緊急情況之下嘅一個權力嘅真空，就唔可以引用嘅。咁譬如例如聽日，如果有人趁機去攻擊我哋嘅金融體系，我哋就少咗一個即係維護香港人利益嘅盾牌喺度，咁所以呢个系值得大家去深思熟虑嘅。 汤家骅，你喺行政会议都会提供一啲法律意见咧。讲到今次个事件呢、這个法庭嘅判决之后咧，你会唔会觉得系需要再上诉去到终审法院，或者喺个法律程序上要再做啲嘢去厘清头先讲嘅，包括你讲嘅紧急法嘅权力等等。 对唔住啊，即系我哋就行会咧，就真系有苦自己知嘅啫。因为我哋系唔可以透露任何行会 嘅，或者自己嘅观点啦。咁你觉得从法律上系咪应该要再上诉咧？如果法律上讲， 我觉得系咁样嘅，因为涉及一个非常之重要嘅宪制上嘅争议。我头先亦都提及到涉及一条对于即系特区整个特区嘅管治嘅功能嘅一条重要嘅法例，咁无论你系企喺边睇都好咧，其实系需要尽快彻底地厘清佢个合法性，或者合宪性嘅。咁从呢个角度睇咧，我就好难睇唔到点解唔要唔去交俾终审庭。去做一个终极嘅判决。 好啊，咁啊，唔该晒先啊。咁啱同我哋倾紧嘅就系汤家骅，资深大律师，亦都系行政会议成员嘅。咁我哋而家倾紧就系关于人大法工委咧，就指香港法院咧冇呢个违宪审查权嘅问题嘅。咁大家如果有兴趣想分享我哋睇法咧，可以打嚟18723111。咁啊，先休息一阵先。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al again. Today 我哋继续讲英国人嘅语言艺术啊。当我哋唔识答一个问题嘅时候，我哋点样可以表现得好似系有文化多少少咧，或者受过教育程度多少少咧？如果我话我唔信 ，OK，I don't believe that to be true，OK， 咁当然都系可以嘅。但如果我亦都可以咧，如果譬如一个大律师咁咧，我可能会讲 ，There is, I believe, insufficient evidence that would tilt the balance of probability towards your case。OK， 有几多几麻烦人，我哋一齐讲。There is, I believe， 我相信啦。Insufficient evidence, insufficient, I-N-S-U-F-F-I-C-I-E-N-T, insufficient. 我觉得呢，我相信呢，在这里呢，暂时呢，是有不足够的 evidence, 不足够的证据呢，是会令到 that would tilt the balance of probability towards your case, 是会令到呢，假设是有个天平在这里，你的天平呢，是会呢斜向你嗰、那个你嗰边嘅 ，OK， 即系我唔信你讲嘅说话。There is, I believe, insufficient evidence that would tilt the balance of probability towards your case. The balance of probability, probability, P R O B A B I L I T Y， 一个机会率 ，OK， the balance of probability towards your case。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翻嚟咯，傾緊咧就係法院咧審核呢個禁蒙面法嘅時候咧，就涉及到一個咧係咪香港法院有呢個違憲審查權嘅問題嘅。咁我哋喺電話機旁邊啊，約咗另一位咧就係法律界人士咧，就是、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教授同名譽嘅資深大律師啊陳文敏咧，同我哋繼續再傾一傾嘅。陳文敏。 系陈经常你好， 系啊你好啊，我哋咧就啱啱倾开咗呢件案件啦，咁我哋知道咧嗱，陈文敏你都系有参与今次呢、這个司法嘅诉讼噶，系咪啊？即系代表申请啊，申请同呢个法诶同政府呢度即系打一场官司嘅，咁啊嗱，按照你自己讲咧就今次呢個案件裏面，而家人大法工委啊，內地即係包括咗呢個港澳辦都出咗聲明啦。咁其中咧就都有提及到咧，就係講翻1997年咧，即係話政府已經即係人大嗰邊已經通過曬啲法例咧，賦咗個權力噶啦。咁你對於而家即係人大法工委啊，同埋港澳辦等等啲聲明出咗之後咧，你自己覺得嗰個理據同埋呢個法律觀點方面咧，做啲咩需要釐清添嘅咧？ 我就覺得人大法工委呢個講法咧係可能唔係好全面嘅，或者未係一個好成熟嘅睇法嚟嘅。咁咧就當佢講到話係1997年嗰陣時嗰個決定啦。咁嗰個決定其實咧當時個背景咧就係針對彭定康其實喺最後一屆立法會引入嘅政改方面嗰啲條例咧，當時中英係好多嘅爭拗，最終咧就話冇咗直通車啦。咁所以咧，當時嘅條例入邊咧，最主要嘅一個做法咧，就係將一啲佢哋覺得唔可以接受嘅法例咧，包括咗當時佢哋所引用嘅所有關於選舉方面嘅條例啦，咁同埋一啲咧係帶有比較英國嘅色彩嘅條例啦。譬如英國法律適用條例啊，英國意外婚姻條例啊，呢類咁樣嘅嘢咧，就唔再適用嘅。咁就佢只係話，即係呢啲嘢唔適用咧，咁係咪就話等於其他嘅法例咧，就全部係符合基本法咧？其實嗰、那個決議係冇咁講嘅。咁而反而咧，就基本法第160条咧，就更加清楚講明咗，其實佢哋嗰陣時做完嗰啲一堆之後咧。咁日後如果發現再有其他呢，仍然係可以話嗰啲法例呢係會同基本法有衝突嘅。咁換言之，其實1997年當時嗰個決議呢並唔係話所有其他法律都符合基本法嘅。 咁從呢個角度咧，其實個法院係同完全係冇質疑到人大常委會嗰個決定喺入邊嘅。 嗯，但係依個決定裏邊咧，講到頭先嗰個1997年嘅2月23日咧，就係話已經係將呢個緊急法採用為香港法律啊嘛。呢、這個講法呢、這個表述係咪準確嘅咧？同你頭先講咧，只係話應付當時彭定康嘅政改嗰、那個認為邊啲唔適用嘅，係另一個意思嚟嘅。咁到底係咪話已經採納咗嘅咧？即係呢個緊急法作為香港嘅法律呢一方面呢、這個觀點啊，你自己其實係點睇嘅咧？ 其實呢個係同所有其他嘅當時英國香港原有法律咧咁而呢個緊急法其實亦都係當時原有法律嘅一部分嚟噶嘛。 嗯。 咁所以即係採即係只不過佢將呢啲係話同原有法律咧採納原有法律。同埋亦都講明話，除咗同基本法有抵觸之外，嚇採用為香港特別區嘅法律，點解？咁所以即係佢冇話呢個就等於話，即係呢啲法律咧就會係同香港或者同基本法一定係會符合基本法嘅一定嘅。咁所以從呢個角度，我哋睇唔到有咩質疑當時嗰個決定喺入邊啦。 嗱，今次里边咧，即系呢个判决同埋即系呢个人大法工委嘅回应咧，就又再引起咗另一个即系担忧啦，或者个社会嘅讨论啦。我哋讲就系话关于个人大释法啦，咁会唔会系再有另一次会触发到系呢个事情发生咧？即系话就住，因为而家咧即系大家都觉得好似而家系人大法工委或者系中央嗰边咧，今次嘅法院嘅判决系有问题啊嘛。咁你哋自己点样谂个事态嘅发展落去咧？会唔会有触发到再有另一次嘅释法出现？ 就即系当然咩事都可以发生啦，但系咧我又觉得即系人大法工委今次嗰、那个表态咧，第一系好匆忙嘅，咁、那个判决出咗唔够24小时，佢哋就已经出咗，当然佢哋有 好快啊，系啊， 系啦，有冇详细地去睇晒，真系去理解嗰个判词，那个判词都相当之长，同埋都相当技术性嘅嘢嚟嘅。咁第二咧就法工委咧，今次佢哋系用法工委嘅名义嚟出嘅。咁当然法工委系一个相当重要嘅委员会啦。咁、但系佢唔系人大常委嚟嘅，人大常委下边一个工作小组， 又专处理法律啦，同埋基本法啦。 但系即系呢个处理嘅方法咧。即係亦都話表明咗中央其實係仲有一啲彈性喺入邊，因為到時佢唔採納人法工委嗰個意見，其實佢絕對有權嘅，咁變咗一個係即係佢仍然係保留咗一啲空間喺入邊。咁同埋我哋睇翻法工委嗰個講法嘅時候咧，佢都話即係第一佢哋會密切注意啫，第二咧就話因為惹起好多人大代表嘅不滿，呢啲人大代表係。邊啲人大代表咧？係國內嘅人大代表，定係香港嘅人大代表咧？咁係咪其實就係因為個判詞入邊有啲香港嘅人大代表其實唔係好清楚未嘅，就已經講咗，於是即係令到法工委其實未有真係好有足夠嘅時間去考慮，就作出匆匆作出呢個決定咧？咁而尤其佢講到話香港嘅法院係冇權去解釋基本法添咧，嗱呢個就係嚴重影響到成個香港法院嘅運作。亦都同過往20年即係香港法院嗰、那個處理方法係完全相違背嘅，咁所以個影響係相當深遠嘅。咁而即係喺呢個時間你作出一個咁嘅決定，譬如亦都我哋聽到有啲人大常委係講話即係如果法院即係如果人大覺得呢個判決係錯嘅，咁咪早啲講咯。即係呢種咁嘅講法就好危險嘅。咁即係話第時你法院你覺得佢會判錯，就你不如話俾個法院知你要點判咧，一早係。咁但係基本法其實係俾我哋香港嘅法院係有去解釋基本法，解釋完之後俾你去運作，你有上訴去到終審法院，人大常委係有個最終嘅解釋權。咁但係如果你話下下即係一個初審都未完，個法律程序都未完，你就已經去話俾佢知話你唔啱啊，你應該點判咧？咁以後仲有邊個人會信我哋嗰個司法制度咧？原来即系人大就可以话俾你知吓，你应该点判嘅。 系啊，陈文文啊，其实除咗即系呢个即系到底人大嗰边个角色系点咧？今次因为系其实都涉及呢、這个禁蒙面法咧，即系同而家个政治局势好有关系嘅。咁呢个紧急法嗰个赋予俾特首嘅权力里边咧，其实都系人大法工委。 作出個評論嘅時候嘅重點講述嚟㗎，即係話咧，如果係咁嘅話咧，而家咁法院個咁嘅裁決咧，就會係即係削弱或者甚至係褫奪咗特首即係一個臨時立法嘅權力㗎啦。咁呢方面咧就係話會削弱到個管治權啊等等嘅咁嘅後果嘅。咁你自己睇翻今次個判決裏邊咧，同埋對照翻而家咁樣嘅政治氣候啦，或者到底賦予俾特首係咪應該真係一啲緊急嘅權力嘅咧？咁呢方面你自己點樣睇呢次個判決嘅咧？ 其實喺成個爭議入邊咧嚇，冇話特首係唔可以有一啲緊急嘅權力嘅。問題就係嗰啲緊急權力咧個範圍去到邊咁解嘅啫。所以點解我話係即係可能有啲委員甚至係即係法官未係好詳細地去睇翻成個判詞咧嚇。譬如第一點就係個法院話。如果是真的在緊急情況入面可不可以有呢，法院說我不作出評論或者判決，因為今次案件不是涉及緊急狀態，今次案件只是涉及一個所謂叫做公眾危險，但是什麼叫公眾危險呢，沒有界定的，於是呢還要是特首主觀地覺得什麼叫做公眾危險就是公眾危險，這個跟我們整個法治的個概念 是有一段的差距裡面，所以這個他沒有否認到說在緊急情況底下究竟特首有沒有權去做緊急立法呢，他說這個留待日後即係出現呢個問題，我哋先處理，咁所以從呢個角度咧，佢冇削弱到特首嘅權力。第二咧，就係嗰條條例入邊咧，亦都俾咗特首好大嘅權力去立法嘅。咁究竟特首即使喺緊急情況底下，佢嗰個立法應該係一個絕對嘅立法權啦，定仍然一個受限制嘅咧？咁基本法入邊話特首嘅立法係入一啲附屬立法。咁但係緊急法入面話唔係淨係附屬立法喎，嗰啲立法呢其實可以凌駕立法會通過嘅法律添㗎喎。咁呢個權力係咪過大呢，係咪適當嘅呢？咁點解有個立法會喺度你唔可以用透過立法會要俾特首一個咁嘅權力呢？呢啲都係要討論嘅問題，亦都係一個法院嘅判詞入面有好詳細就啲方面作出解釋嘅。咁所以你就咁一句就話啊，因為佢喺呢個最後嘅判決，於是你就覺得佢削弱特首個管治權呢，我諗呢個係冇睇清楚到成個判詞究竟個理據係啲乜嘢嘢囉。 喺個判詞裏面呢其實都提到呢就係到底個立法個權力嘅問題㗎。咁呢就係話其中一點呢就係法院個判詞認為呢就係基本法呢確立咗立法會嘅立法職權啦。咁而行會等等機關呢只有制定附屬法例嘅權力嘅啫。如果按照咁睇法嘅話呢，係咪都覺得係話特首同埋行政會議就嗰個立法權呢係受限制啦，同埋就唔係話真係完全係你又要做啲乜就做乜噶嘛？咁喺呢次个案件里边嚟讲咧，就咁你判决之后，当然你个禁蒙面法咁啊，警队方面都要即刻就解除啦，即系唔能够再做啦，执行啦。咁呢方面其实系咪都其实系削弱紧佢哋而家去执行一个法律嘅权力嘅咧？即系客观地去讲， 其实呢个唔系削弱佢个执行嘅权力，而系佢又系话佢唔可以超越咗基本法俾佢嘅权力。大家唔会否定。行政會議嗰個權力只能夠來自基本法嘅，你唔可以有凌駕基本法嘅權力嘅。咁而基本法話咧，佢只係可以執行嘅一啲係附屬立法嘅權力。咁而即係咩叫做附屬立法咧？即係第一佢係附屬嘅，即係話佢係有個老闆喺上面嘅，係有一條主要嘅 主體嘅法例 喺個法例底下。授權俾佢再去就一啲細節作出一啲詳細嘅界定，咁先叫附屬立法嘛。咁但係而家咧就話個附屬立法咧係大過個老闆嘅喎，可以係，原來你授權俾嗰個人，跟住嗰個女人話我炒埋你嘅喎，咁樣係即係而家就係咁樣樣啦，就係個附屬立法咧係凌駕於唔單止授權俾佢立法嗰度，甚至係所有其他嘅主要法例咧，立法會通過法例佢一樣可以凌駕嘅。咁呢個就唔再係附屬立法嚟㗎啦嘛，呢個就已經即係佢嘅立法權系統係甚至大過立法會嘅權力啊。咁於是個問題就係、是，咁我哋基本法有冇賦予到俾佢一個咁樣嘅權力咧？基本法講明係話立法權咧喺個立法機關度㗎嘛。我授權俾你嘅時候，我授權俾你，你個權力你冇可能大得過我嘅權力㗎嘛。 係。 而家正就係、是。即係行政會議嗰個權力係大過我嗰個權力，咁呢個唔再係附屬立法啦，即係呢個就係判詞入面所講嘅判決咯。 係咁，另一個法律觀點咧，係啊，陳明文，另一個法律觀點有提到咧，就係講呢個違憲審查權啦。咁就有人會覺得咧，就香港法院係冇呢個權力嘅。呢方面又點樣去理解呢個？ 呢個唔係違憲審查，呢個所謂違憲審查咧，呢個我諗佢哋係講緊咧係美國嗰種咁嘅制度，因為美國入邊咧啊，就法院咧就有權咧就話我宣布某一條法例違憲就無效嘅。香港其實嚴格嚟講唔係一個咁樣嘅情況嘅。香港咧只係話法院係有解釋法律嘅權力，咁法院亦都有解釋基本法嘅權力。咁如果喺呢個過程入面，佢哋發覺如果香港嘅法例係違反基本法嘅時候，這個仍然一個解釋權嚟嘅啫，係。咁佢哋解釋到話啊，原來呢條法例係同基本有衝突，咁其實就停噶啦。但係咧，基本法嘅第八條同埋第十一條咧，講明話如果香港法律同基本法有衝突咧，就會無效。咁所以其實嗰個所謂違憲審查唔係真係違憲啦，而係佢只不過執行咗基本法嗰個規定。 系 佢一佢定话系有冲突嘅时候咧，其实点解嗰条法例系会无效咧？唔系法院宣布佢无效，而系基本法话。 好啊，唔该晒你先啦，陈文敏。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erry 同你跟进翻，较早前葵涌道去旺角，跟住荔枝角收押所中线交通意外清理好，龙尾排到美孚港铁站。隧道嘅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排到湾仔交汇处，西行龙尾排到太古城。九龙入口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西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排到德福花园同埋伟业街近住上月道，东行龙尾就排到笔架山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排到欣怡花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针对未曾申请税贷人士同较年轻一辈，希望以弹性还款期去刺激借贷意欲。而本港八月至十月的失业率上升至3.1%，至到两年的高位。他认为失业率上升并不会太影响还款能力，加上去年税贷还款期为期12个月的占比为80%，认为这个还款期的风险较低。香港电台记者麦嘉欣报道。 恒生指数收市报26,889点，跌咗204点，主板成交额625亿2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而家报26,809点，升6点，成交张数4,237张。上证综合指数收报2,911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09点，跌咗80点。十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335.6跌一蚊，建设银行6.4跌两仙，友邦保险77.8跌1.7，盈富基金27.05跌两毫，中国平安91.85跌5毫，瑞星科技57.2升7毫，美团点评97.3升1.3，港交所249.2跌2.6。工商银行5.78跌两仙，石药集团20.55跌7.5。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一成控股、HM International Holdings、汇银智慧社区、盛隆国际同埋金汇教育。五大跌幅股份系中国北大方、森美控股、富裕控股、易通信集团同埋能源国际投资。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7，日元108.42，瑞士法郎0.991，澳元0.681，加元1.332，新西兰元0.643，人民币7.036，英镑对美元1.291，欧元对美元1.107。港金系报13,79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475.74美元，卖出价1,476.09美元。港汇指数报106.3，升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同大家跟进港铁嘅消息啦。咁经过同相关嘅政府部门商讨之后，港铁东铁线同埋西铁线嘅大学站、红磡站咧，今晚系将会继续关闭。咁另外以下嘅车站咧，将会由晚上嘅九点起关闭，列车系唔会停相关嘅车站噶，包括有观塘线同埋荃湾线嘅油麻地站、旺角站、港岛线嘅西湾河站、铜锣湾站同埋香港大学站、东铁线嘅上水站、西铁线嘅元朗站、马鞍山线嘅马鞍山站同埋沙田围站，以及系将军澳线嘅将军澳站同埋坑口站，都系会喺晚上嘅九点起关闭。咁到时列车咧系唔停有关嘅车站噶。咁而家西铁线来往红磡站至到尖东站嘅列车服务系继续暂停，东铁线咧就维持旺角东站至到罗湖同埋落马洲站嘅列车服务，中间系唔停大学站。九龙区嘅封路方面咧，提提大家，红磡海底隧道来回方向、康庄道来回方向、则咸道南近畅运道同埋柯士甸道交界、加士居道去红磡近住伊利沙伯医院、柯士甸道介乎国士道同埋则咸道南、则咸道南来回方向介乎天文台道至到加士居道，以及系则咸道北去基利士南路方向咧嘅道路都系受阻。咁另外卫理道、公主道同埋西九龙走廊嘅车辆咧，暂时系唔能够转入加士居道，渡船街同埋佐敦道嘅车辆咧就唔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天桥。隧道嘅情况，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湾仔交汇处，西行过海咧车龙就排到太古城。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西隧嘅港岛入口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马斯道。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龙翔道东行去狮隧龙尾去到近明爱医院，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路面方面，喺港岛坚拿道天桥去北角方向车多，龙尾去到近桥面灯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咧，近住维园落桥位挤塞车龙排到和富中心。咁另外，而家中环湾仔绕道去上环同埋北角方向咧，即系来回方向都因为车多，要实施间歇性封闭嘅措施。咁而喺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一段，龙尾去到黄大仙中心；后少少龙翔道去荃湾咧，近住彩虹村一段车龙排到去德福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一段都是慢车，龙尾龙盘苑；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挤塞车龙排到顺利纪律部队宿舍；窝打路道近住弥敦道一段来回方向亦都是挤塞车龙，就分别排到海宏道同埋亚街路街；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油站一段龙尾分别去到界限街近拉沙利道同埋亚街路街近住窝打路道；咁反方向太子道东去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龙尾渔港湾；漆咸道北左转去芜湖街方向咧，而家系挤塞车龙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新路街。咁喺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龙尾分别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同埋尖山隧道嘅，咁影响到而家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咧要实施间歇性封闭嘅措施。最后去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同埋马鞍山绕道恒安村去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老公，停车啊！前面有个伯伯过紧马路啊！ 唉，啲交通灯俾人打烂晒，我揸车都好危险啊！ 一个文明社会系唔会用暴力表达诉求噶，打烂晒啲交通灯，拆晒啲路牌。会严重危害司机、乘客和行人的安全，而且还是刑事罪行。 是啊，刑事毁坏最高刑罚是监禁十年的。 11月24日区议会选举，记得带埋身份证正本投票啊！选民有权将投票选择保密，在票站内使用手机等电子通讯器材或骚扰其他选民是违法的。选民必须在投票间里面亲自填划选票，如有需要亦可要求票站主任在票站职员见证下代你填划选票。如有查询请致电2891-1001。 欲作家书20000重， 家书15行， 有家书寄远人，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在校园见到的一句涂鸦，今时今日为什么还要读法律呢？ 或者正正因为在这个大时代，我们更加应该读法律。 香港家书有港大法律系教授张善宇。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千言万语，安放之处。 想得出，讲得到， 怎样将你的想法变成电台节目？ 好简单啫，找我 Alan Jacko 帮手啦。怎样申请 Airtime 同基金？ 同你介绍翻。 填表有困难？ 30分钟帮你完成。 有需要可以预约专人上门讲解。 打嚟2331-2334。 申请网页 cibs.rthk.hk。 C for community 代表社区所有人 ，I for involvement 代表一起参与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言不尽，风不息， 我哋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嘅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啊，冇人需要辞职嘅，你以为咁样嘅道歉有用嘅咩？ 我哋都希望社会安静落嚟，唞一唞。 香港人收货。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在我警队的同事上。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接待的权益。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景祥，评论员黄元山。 自由风回来，我们会谈一个新的话题，就是今天就是美国的参议院就一致通过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这个法案就是要求美国国务卿每年向国会要提交一个报告，就是评估香港是否仍然有足够的自治，和是否符合资格享有有别于中国大陆的特别待遇。今天我的拍档评论员黄元山来到，黄元山你应该都熟悉美国一啲政治氣候啊，或者美國嘅啲呢啲咁樣嘅法案啊、立法等等啦。咁嗱，呢個人權與民主法案咧，除咗個名字，我哋講緊人權同法案係個焦點之外咧，好多人亦都會睇咧對呢個法案對香港本身嘅影響。譬如話嗰個經濟啦，或者香港啲特殊地位啦，尤其是話而家每年要向呢個國国务卿向国会提交个报告啊嘛，咁啊话系会检讨翻香港呢方面，除咗自治，亦都有啲优惠待遇嘅。你如果譬如话从财经啲角度考虑，你担唔担心呢个其实对香港即系真系会产生有几实质嘅影响嘅咧？ 即系睇下最终会，我谂有几个步骤系咪？即系佢会唔会签，总统会唔会签？签完之后，咁啊会唔会喺个每一年嗰个年审嗰阵时候会有啲咩步骤咁样？咁即系。即係如果你話，當然最終係能夠，我諗大家即係而家財經界都係會關心，就係咪即係會香港會唔會所謂失去嗰個獨立，最終喺獨立關稅區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地位啊？又或者會唔會影響到香港嗰、那個即係喺成個金融機中心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國際地位呢？即係咁呢啲都係。即係我諗好多人關心啦，咁但我覺得呢一步要即係逐步睇落去啦，即係亦都唔係話即係一日半日能夠去睇到嘅。咁但係當然啦，即係亦都有個講法就話美國佢會亦都未必會因為即係美國咁多利益喺香港會唔會因為係嘛，即係因為呢、這個法案咁損害咗香港嗰個地位，最終佢哋自己亦都冇好處嘅咁樣。咁但係呢個我諗就可能即係一個 beginning of 好多嘅。係嘛？即係需要去研究嘅一啲事項咯。 係啊。咁呢啲熟悉美國呢個即係立法嘅程序嘅朋友就會咁分析啦，就因為而家咧係兩院已經通過咗啦。咁而且咧喺參院裏邊差唔多完全一致通過嘅。咁 通常你就俾總統簽啦，咁總統你可以唔理佢擺喺度，咁原來十日後到咧就自動生效噶啦。咁呢個流程裏邊咧，似乎即係預示咗咧，其實個法案可以即係正式完全地通過曬所有嘅程序咧，似乎都應該係唔係有太大問題啦，應該咁講啊。咁剛才阿黃元山就幫你分析咗咧，就到底呢個對經濟嗰個影響會點啦？大家就真係要拭目以待啦嚇。咁政府亦都發表個聲明嘅啫，邱騰華都講咗一啲即係到底香港嗰個未來個地位會係點啊？咁喺呢個時間裏邊咧，不如先翻去睇翻個法案本身啦。呢個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嘅，同時間亦都通過咗一個叫香港保護法嘅。咁有香港保護法咧，就係禁止美國向香港嘅警方咧出口嘅催淚彈啊、橡膠子彈等等呢啲咁樣嘅裝備嘅。咁到底對而家香港個形勢或者係個局面，到底會啲咩影響嘅咧？咁不如我哋咧就請到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峰咧，同我哋傾下嘅。黃之峰。 大家好， 你好，现在的法案就是昨天、就是、美国的当地时间星期二就下午就一次通过了，你都有很积极参与了、就是、近期去美国游说或者见美国的政要，到这个阶段通过之后你们后续还有什么做，还有你们觉得今次通过之后对香港的影响会是怎样？ 其實香港眾志是由三年前成立開始咧，其實都積極推動呢個香港人權民主法案啦。咁而家見到即係喺通過一個法案五部曲裏面都行咗，基本上算係四部噶啦。咁剩翻咧就係希望即係兩院可以 combine 到一個嘅版本出嚟咧，咁就讓到呢一個法案交俾總統簽署咧，就能夠正式生效。咁我都希望可以喺今年聖誕前啦，或者喺今年2019年嘅會期裏面咧，能夠將呢條法案咧順利係即係可以交到去總統手上簽署，咁令到呢條法案咧係成為香港主權移交之後第一條係美國即係同香港有關嘅法案啦。咁去到2020年嘅時候咧，都希望即係美國嘅行政當局咧係能夠去審視翻香港嗰個嘅人權狀況咧，係去即係有相應嘅制裁機制咧，係去作一個啟動嘅。 你其實你一路推動呢件事咧，即係其實你自己覺得希望呢個法案啦，即係其實大家都覺得通過應該都唔會好大問題噶啦。你實際上其實或者香港眾志咧講翻，希望佢可以發揮咩作用嘅咧？其實呢個法案。 香港而家我哋嘅抗爭運動由六月到而家，咁我哋當然都係非常之針對呢個警察暴力同埋要求去爭取一個民主選舉啦。咁我哋都相信就係話會有越多嘅國家嘅行政或立法機關咧，係支持我哋嘅訴求向北京施壓咧，係有助咧去增加我哋香港人所有嘅嗰個 bargaining power 嗰個議價籌碼嘅。咁而我哋都係希望下年呢一個嘅制裁機制能夠啟動啦。咁關於一啲係去打壓人權自由嘅警察到系政府官员，以至到系选举主任，咁佢哋会唔会列入呢一个嘅制裁名单咧？咁当然喺而家总统都未签法案嘅时候咧，就坦白讲要去讨论嗰个名单嘅即系人选咧，可能都系言之过早。咁但系都希望咧，即系美国国会或者系行政当局咧，都系意识到咧，其实香港而家都系面临紧一个嘅人道灾难咧，系必须要咧国际社会咧系去表态声援，而个声援咧唔单止系即系发声明啊呢一类即系。姿態上面嘅展示，更重要係有一啲實質嘅即係壓力，係讓到北京政府知道咧，其實佢哋喺香港所促成嘅政治風波以至危機咧，係要面對國際社會嘅壓力同埋代價嘅。 你哋其實有冇評估過咧？到底個法案實質上可以改變到而家香港嘅，譬如你頭先講緊一啲政治環境、政治氣候，或者甚至咧就係對爭取呢個人權同民主咧，喺實質嗰、那個影響嗰方面咧，你哋個評估其實係有幾大咧？估計通過咗呢個法案。 香港人權民主法案最重要嘅兩項原則，一個就係獨立關稅區一年一檢啦，咁另一個就係會有一個制裁官員嘅機制啦。咁其實咧喺早前我喺9月28號今年正式宣布參與區議會選舉之後咧，咁其實見到咧本來係去決定是否容許我參選嘅選舉主任咧，都係喺最後咧相信係即係考慮到多方面嘅壓力咧，係最後因病休假嘅，咁然後就要撤換到另一位選舉主任。去取消我參選資格，咁我相信呢一個都同即係美國嗰個香港人權民主法案嘅立法進度咧係有密切關係嘅。咁而你話去到明年 即係2020年有咩具體嘅期望咧？咁當然香港人權民主法案都會講到，就係話任何打壓香港人權自由嘅人咧，都係可以被列入制裁名單度。咁但係我諗我哋都充分意識到咧，喺國際政治嘅即係嗰個現實考慮上面，即使我哋知道習近平有打壓香港人權自由，至少我係咁諗啦。咁但係難道即係特朗普會將習近平列入制裁名單，凍結佢喺美國嘅資產，同埋唔俾佢入境美國？咁似乎都唔會嘅。咁但係問題係一啲本地嘅官員，例如係多番係取消一啲香港年輕人嘅參選資格，破壞公平選舉，到係警察暴力、新屋嶺事件，以至到係眾多而家講緊嗰個即係警署嘅輪奸案啊等等嘅狀況，其實呢啲嘅問題會唔會喺國際上面讓佢哋面對翻個嗰個嘅即係相應嘅後果或者壓力咧？我哋覺得呢個都係相當之關鍵嘅。 嗯，有黃之峰啊，你一路推動呢件事啦，咁其實期間亦都一路有啲評論咧就會咁講嘅，就正如你頭先講咧，就係、是、美國會借呢條法例咧就可以制裁啊，可以就獨立關稅一人一檢啦。咁呢个咧，其实都系借咗啲外力咧去干预香港嘅政治，或者干预香港咧，即系我哋而家发展紧嘅嘢嘅。呢、這个咁样引入外力干预论咧，你自己点样睇呢样嘢？ 我都好乐意去回应呢一个嘅质疑或者呢一个疑虑啦。因为其实讲嚟讲去讲嗰样嘢就系香港嘅独立关税区嘅问题。咁而家系咪要外国势力干预咧？咁但系希望大家都明白，就系话香港被认可作一个独立关税区呢样嘢咧，其实喺香港主权移交之前咧，其实就已经发生咗噶啦。而香港到底能否成为一个独立关税区，呢个唔只系取决于北京政府，亦都取决于世界各国对香港嗰个政经状况以及系人权环境嘅评价。咁所以我諗对我自己入对香港众志嚟讲，我哋有两个出发点啦。第一就係话，其实只要增加到我哋民主运动嗰个嘅即係保到温，保持到嗰个抗争嘅声势，保持到个 momentum 嘅话，咁无论佢系嚟自于即系英国、美国，定系嚟自于即系日本、韩国，定系嚟自于任何地方，甚至可能佢系中国大陆嘅民运人士，只要有更加多人系支持香港抗争，能够俾压力北京政府咧，我哋都系乐见其成嘅。另外第二点就系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城市，其实独立关税区都唔系由北京政府去赐予，咁即使北京话香港系一个独立关税区，但如果国际社会不认可嘅话咧，其实香港都不能够成为一个独立嘅经济体系嘅。咁所以正正因为咁，我希望大家无论系同意抑或唔同意通过呢条法案，都要明白到，其实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大都会、亚洲金融中心咧，其实系要面对国际社会对香港嘅评价，不论大家中唔中意。 黄之峰想问，咁你点样评估？即系喺美国，即系做咗呢个法案之后，又有个讲法就话英国都会跟佢哋做，你系咪都会即系积极游说英国佢会做相同嘅嘢咧？ 1992年咧，美國通過呢個美港政策法，就會肯定香港作為一個嘅獨立關稅區之後咧，其實我哋之後都見到一個即係嘅即係骨牌效應咧，就係陸續都會有唔同嘅西方國家喺香港主權移交1997年係俾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前咧，佢哋已經係肯定咗，即使香港係交俾呢個嘅即係中國去管治都好咧，都依然係成為一個嘅獨立關稅區。咁所以其實由1992年美國通過呢個美港政策法呢個骨牌效應咧，都可以預計就係話，其實喺香港人權民主法案係正式成為一個美國嘅即係制裁機制之後咧，其實喺未來日子都好有即係一定嘅可能性咧，係會令到例如可能係英國已經有官員提到啦，以至到一啲歐盟嘅國家咧，都相繼咧會考慮咧係去設計類似嘅制裁機制，因為我諗對於國際社會嚟講，佢哋都會意識到中國嗰個威權主義或者嗰種嘅專政打壓咧，係嗰個嘅情況係即係每況愈下，係非常嚴重嘅。咁所以其實喺一個國際都對於即係中國鋭實力崛起咧，會有咁多疑慮嘅狀況之下，其實佢哋會有呢一類嘅機制咧，相繼係去出現咧，絕對唔意外啦。 嗱，黄之峰啊，我都想引述一段咧，就系路透社，即系有啲媒体都将佢引翻路透社嘅讲法咧，就话咧，就特朗普喺中美贸易战里边咧，就系视香港为一个谈判嘅棋子啦。咁啊，随住呢个情况嘅发展咧，咁啊，国会亦都推动人权法啦。咁啊，特朗普咧亦都喺嗰个即系贸易战里边咧，就即系因为呢件事咧，即系因为呢个人权法咧，都有啲压力嘅咁。咁佢亦都公开讲咗啦，即系话香港嘅问题咧，就亦都会可能系摆喺个贸易战里边去做一个考虑嘅，咁你呢个咧就牵涉到即系话所谓做一个棋子啦，即系香港本身系咪会成为一个棋子咧，或者呢个法案本身系咪成为美国其实系想打压中国而借嚟用嘅一个棋子嘅啫？咁 你哋又对于呢个咁样嘅讲法，你哋会点样睇啊？ 喺而家中美贸易战嘅框架之下，咁当然大家都知道，即系美中两国当然处一个角力嘅状态啦。咁有一个讲法就系话啊，美国而家帮香港都系当香港系棋啫。咁但系我谂同样地，即系香港人而家希望通过人权民主法案，何尝又唔系希望透过法案嘅通过，系去增加香港人嗰个嘅议价筹码，去增加即系整场嘅民主运动或者抗争者嘅筹码咧？咁所以我会觉得其实与其系要去猜度啊，到底美国系咪真心帮香港，或者其实佢哋系咪当我哋系企定唔系企？我谂对于好多即系香港我哋投入呢啲国际游说工作嘅，即系政治组织，我哋嘅切入点就系话，香港人权民主法案通过咗，系咪会对于香港嘅民主运动？对民主派的角度来讲是有一个正面的影响，正面的帮助。如果有帮助，那我们就去积极推动努力游说。那我们都会觉得这条法案的推动呢，是会令到北京政府会有更加多的压力，是令他们意识到即使香港是作为一个特别行政区，但是作为一个国际城市，其实面对的舆论压力呢，是绝对不能够呢是去轻率地去漠视。而其实喺人大常委係去高調批評香港法院冇權係去透過司法覆核係去裁定本地嘅法律是否合憲咧，其實呢樣嘢咧都係令到國際社會非常之去關注，就係話其實香港嘅司法獨立同埋嗰個法治制度係面對幾大程度即係中共嘅侵蝕咧。咁呢個我相信其實亦都會令到國際社會繼續關注香港狀況咯。 呢個棋子嘅講法咧，亦都係牽涉到就係到底呢個總統嘅取態點啦，因為最後呢個法案都係要佢簽名啦。你據你所知，而家嗰個過程啊，仲有冇變數嘅咧？譬如話，而家講緊咧，就即係總統都未簽嘅，咁仲有冇其他嘅考慮，或者覺得呢件事仲有冇一啲變數存在嘅咧？ 因為而家眾議院通過同埋參議院通過嘅版本咧，其實個香港人權民主法案喺個條款細則上係略有不同嘅，咁所以點樣將兩個版本能夠即係合埋成為即係 combine 作一個同樣嘅版本咧？這個咧其實兩院嘅國會議員幕僚都努力當中啦。咁而好緊要嘅一點咧，就係話其實當然最後呢個法案，我都相信係極大可能咧係能夠獲得即係美國總統係順利簽署啦。咁但係我相信其實香港人都會同樣意識到一點，就係話其實我哋從來唔係話係咪要一定要特朗普支持，或者要邊個支持，而我哋希望爭取跨黨派嘅支持。尤其是其實美國總統下年都會有大選啦。咁下年係咪仲係特朗普去做總統，其實都會有一個嘅未知之數。咁我哋希望無論邊個做總統，或者國會係點樣去組成都好咧，其實世界各地嘅行政及立法機關都能夠對香港呢個國際城市嘅抗爭有更加大程度嘅關注以及係支持咯。 你嘅遊說仲有冇嘢要做噶？ 我相信正如剛才提到，就是说怎样可以争取即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可以在今年内呢是去通过这条的法案，那这个都是即是签署这个法案我们都是努力当中啦。因为其实香港众志我们都有常委和我们有成员呢是住在华盛顿以及是在美国的东岸，那我们希望呢是透过同当地一些香港人的即是连结呢，是可以能够去促进到这个的游说工作。那同埋其实都 好，唔该你的时间关系，我们先听新闻先。 对香港实施经济制裁产生实际后果，苦的首先是全体香港人。胡锡进建议，为了防止美国以更加极端的手段介入香港事务，要抓紧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另外，可以将国家安全法等法律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港澳台地区，完善法律条件，打击那些配合美国搞乱香港、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晚上七点，热带风暴凤凰集结在马尼拉东北大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一带。此外，热带低气压海鸥已经在吕宋减弱为低压区。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0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Harry 同你讲，而家港铁经过同相关嘅政府部门商讨之后，东铁线同埋西铁线嘅大学站以及红磡站今晚系会继续关闭。 另外以下车站都会在今晚的九点钟关闭，列车是不会停有关的车站，包括观塘线和荃湾线的油麻地站和旺角站，港岛线的西湾河站、铜锣湾站和香港大学站，东铁线的上水站、西铁线的元朗站、马鞍山线的马鞍山站、沙田围站，以及将军澳线的将军澳站和坑口站。而另外提醒大家啲九龙区的封路，红磡海底隧道来回方向、康庄道来回方向、漆咸道南近住畅运道和柯士甸道交界、加士居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伊利莎白医院、柯士甸道介乎葛士道和漆咸道南、漆咸道南来回方向介乎天文台道和加士居道，以及漆咸道北去基利士南路方向都有道路受阻。而另外卫理道、公主道和西九龙走廊的车辆就不可以转入加士居道，渡船街和佐敦道的车辆都不可以转入加士居道天桥。隧道的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排到湾仔交汇处，西行龙尾太古城，九龙入口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跟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西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排到湾仔交汇处，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龙翔道东行去狮隧龙尾排到呈祥道近住蝴蝶谷，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住九龙货仓。路面情况，在港岛中环湾仔绕道来回方向都因为车多，而家系实施紧隔歇性封闭措施。坚拿道天桥去北角车多，龙尾排到桥面灯位。在九龙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车多繁忙，龙尾排到龙翔道近住天马苑，后少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彩虹村都挤塞，龙尾是排到观塘道近住牛头角定富街和伟业街近住上怡道，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慢车，龙尾排到蒲岗村道，清水湾道去龙翔道车多，龙尾排到彩云怡村。另外窝打路道近住弥敦道来回方向都挤塞，龙尾是排到海云道和亚加路街。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油站挤塞，龙尾排到界限街近住窝打路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住加道里道就车多，龙尾排到太子道东近住油站。漆咸道北左转去芜湖街方向挤塞，龙尾排到东九龙走廊近住学园街。咁睇埋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博爱交汇处挤塞，龙尾排到博围。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住荔枝角收押所。咁而家尖山隧道去沙田系受到车多影响，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和马鞍山绕道恒安村去沙田。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息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有人话尊重就系互谅互让，亦有人话尊重就系俾大家自由咁做决定。 我就话尊重就系用心听下我点谂。 不过计我话，想人尊重你，首先要识得尊重别人，多啲从人哋嘅角度去了解人哋嘅谂法，我哋呢个多元嘅社会先至会更加精彩。 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观点，我就话冇难度啦。你话咧？ 摆明系 hard sell 呢个节目俾你噶啦，不过唔系嗰个 hard， 系好有心嗰个 hard。 近排我系咪靓仔咗咧？ 系咩？唔觉噃。 试下同侧面睇， 冇分别喎。 试下企远啲睇， 系靓仔咗喎。点解嘅？ 因为我听咗《开心日报》咯。 逢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开心日报》 梁荣忠、陈淑兰、杜文慧、 林超荣、黄桂林、彪爷， 香港电台第一台《开心日报》，要开心，梗系预埋你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黄元山。 自由風翻嚟咧，我之前咧就傾緊咧，就美國參議院咧通過咗呢個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咧。咁其中我哋傾緊一啲成件事嘅過程嘅時候咧，咁就提及到咧就係話黃之峰特別係提及到咧有人報案咧，就喺荃灣嘅警署裏邊咧又有人即係遭輪奸呢件事啦。咁就呢件事咧，佢個發展其實係警方證實咗就係十月咧曾經有接獲過報案嘅，咁咧就已經交咗俾新界南總區嘅重案組處理。咁警方曾經在記者會上就回應過嘅，咁就話喺個警署裏邊嘅閉路電視片段裏邊咧，就係冇拍攝到咧有事主咧，呢個事主咧就進入呢個警署嘅，咁呢個咧有啲事實同埋背景咧，就做翻啲補充啦咁樣。咁啊跟住落去咧就想轉另一個話題咧，咁咧就係講關於咧就係政府咧就今日咧喺立法會裏邊咧就回應啲議員提問咧，到底放咗咁多催淚彈咧，到底會唔會影響到健康咧，同埋最事後咧就嗰啲清潔啊，或者後續嗰個安排，或者係到底點樣去令到減低啲市民對呢個方面嗰啲憂慮啊等等嗰啲咧咁，咁啊跟住翻嚟一陣間會請一啲嘉賓同佢做一個分析啦。咁我而家咧先聽一聽咧，就係今日立法會裏邊咧就陳肇始局長咧點樣回覆立法會議員一啲質詢咧咁樣。 黄碧云议员 会否公布警方目前使用的催泪弹和催泪水剂的型号、来源地及详细成分？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 采购装备和弹药方面，警方一直是按既定的程序在全球采购安全合适的装备和弹药去应付行动的需要。就着警方所使用的装备采购细节，由于他们涉及行动的部署，警方认为为了避免影响他的行动能力，所以是不宜公开的。 作为食卫局局长，你不是从属于保安局局长的。现在我问你，就是你知不知道警队用的催泪弹各样东西的成分？你说他们说安全，那就安全的了。喂，这个保安局的考虑，但你要考虑的是我们市民的健康和环境嘛。 其实我们一直都有跟警方有联络的，他们说到俾我哋聽咧，其實佢哋嘅用嘅催淚煙咧，第一係同國際其他地方咧係冇一個大嘅分別啦。第二咧喺佢哋採購嘅時候咧，其實佢哋都會係好審慎嘅。第三咧，佢哋亦都係保證咧呢個係安全嘅。 陳佩賢議員 唔清楚個催淚煙嘅化學成分，但係你又會同時講話一啲催淚煙嘅化學成分或者佢嘅殘留物或者啲化學物質冇問題嘅安全嘅，我唔係好明白呢個理解。 其實都檢視過咧一啲醫學嘅文獻同埋咧科學研究，咁所以咧我哋係理解咧係一般即係催淚煙入邊佢哋嘅一啲嘅成分，我哋睇翻呢啲文獻咧係冇發現咧佢係顯示催淚煙咧係會引致二噁英中毒嘅一啲嘅個案。 梁继昌议员， 环保署在中西区和荃湾是有二噁英的监察站的，但是他们好像最近那三个星期那个监测数据呢，政府都好像没有公布到。 环境局局长， 取样和这个去化验室去拿这个化验和做结果呢，是需要一个数个星期的一个时段的，所以呢我们都是会是加緊啊，適當能夠做到嘅話咧，都盡快擺上去網嗰度。二噁英最大嘅源頭咧，係來自於燒垃圾；第二就係可能係燒呢個樹木、一個山火等等嘅狀況。所以咧，睇到而家喺我哋街頭香港近期嘅狀況咧，睇到好多係燒鋪、燒車、燒垃圾。其實大家睇到燃燒嗰個範圍啊、嗰個時間、個温度，如果大家係關注二噁英嘅話咧，呢啲正正咧係一啲好大嘅源頭。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咧傾緊咧就係食衛局嘅局長陳肇始咧，剛才大家聽到就回答咗三位議員咧，就提出咧關於咧就政府最近咧就係自從呢個示威浪潮出現咗之後咧，就喺多區咧釋放咗催淚彈咧，咁啊引起咧就市民關注咧，就催淚彈對啲環境以及呢個健康嘅影響嘅。咁啊陳肇始亦都講到咧，就話食環署咧就係會喺警方通知安全嘅情況下，即係會派人咧就去清洗咧曾經發放催淚彈嘅街道啦。咁啊，卫生防护中心亦都有呢个 處理催淚彈提供的指引嘅。咁呢方面咧，因為就不斷地放啲催淚彈可能好多人咧喺住嘅地方啊、做嘢嘅地方等等咧，都可能曾經咧就聞過啲味等等嘅。咁而喺社區裏邊咧，就越嚟越多人係關心咧，到底呢啲咁樣嘅煙啊或者等等咧，係對呢個市民嘅健康會有啲咩影響咧？咁大家收音機旁邊嘅你咧，如果你係覺得你曾經都係遇過呢咁樣嘅催淚彈喺個社區裏邊咧，真係都受呢啲問題嘅困擾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分享一下咧你自己個社區裏邊咧遇到嘅情況嘅。咁我哋依家電話機旁邊我哋先接通咗咧，就係中文大學生命科學院副教生命科學院副教授同美國毒性學會會員咧陳景明先生咧同我哋傾一傾嘅。陳教授。 系你好， 系啊你好啊，我哋啱啱咧陈生就讲开咧就系即系你都听到即系议员嘅问题啦，同埋就话局长都答咗啦，就关于啲催泪弹咧会唔会导致一啲二恶英中毒啊，或者对市民健康嘅影响嘅？咁你应该喺呢方面都好有认识啦，对个问题，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咧？以局长个答案即系咁样提供出嚟咧，其实你觉得满唔满意咧？同埋对市民嚟讲咧，其实对面对而家咁样嘅情况之下咧，佢哋需要了解啲咩问题添咧？其实对而家啲咁多嘅催淚彈、催淚煙喺個社區出現， 呢啲嘢就唔尋常嘅，即係話我唔係好熟悉嘅。點解？因為呢個係即係唔正常出現。咁你見到即係佢哋嘅講法咧，其實係政治取態多過實質嘅科學證據咯。因為大家都唔知道，譬如啲藍色水裏邊有啲咩化學物質啊，亦都唔知道即係而家用緊邊一放睇緊邊一啲嘅即係。催淚彈啊，有冇國貨啊？用啲咩方式去研爆出嚟啦、啊？裏面有啲咩化學物質咁？大家都係上網去睇啦、啊。又根據英國同美國，大部分人哋用呢類咁嘅化學物質。咁我哋知道嘅應該會生產二惡英嘅，但係我嘅擔心就係因為不恰當地使用，或者係譬如射入去民居啦，或者冇差別係向任何人啫。你本来应该射落地下，射去人哋个头度啦。咁甚至乎射去人哋屋企，上星期沙田都会爆咗枪咁入咗人哋屋企里边。咁都系即系令人系好困扰同埋好担心嘅。更何况譬如而家我哋啲同事都会讲紧喺中大或者系理大，我哋讲紧数以千计嘅呢啲咁嘅即系出嚟气体放体，即系送咗入去校园里边。咁學校可唔可以開放呢？咁學校都而家都唔敢有一種講法，因為大家都未有數據啊嘛。你話有冇啲咩化物質，我哋驗啲咩咧？咁冇數據，咁啊點樣能夠說服到咧？呢個即係同時翻工咧？咁所以即係星期四、星期五，即係啱啱大學宣布呢兩日都唔會翻噶啦。即係咁但有啲譬如可能係懷咗孕嘅同事。咁啊，仲更加擔心，有啲同事仲講到話，我不如辭職算啦咁樣。咁所以變咗呢個問題咧，就係可大可小之餘咧，其實因為政府嘅即係咁樣嘅取題或者咁嘅發放資訊咧，係讓大家造成一個恐慌咯。 陳教授，你覺得或者你自己啲團隊啊，或者係而家你對呢啲問題啲認識啦，有冇人或者係都嘗試真係做翻個研究？因為你頭先講咧，政府冇公布數據嘛，會唔會有啲學者或者有啲專業人士會做翻一啲民間啲嘅方法？對某啲社區進行啲測試啊，到底個空氣含呢咁樣嘅催淚煙嘅濃度啊，影響啊，有冇咁樣嘅準備去做啊？ 冇咁嘅準備，第一就冇咁嘅資源啦，第二都冇得民間嘅準備，因為我哋講緊嗰啲檢測咧，特殊嘅化學物質，譬如我問啲同事，喂，你驚咩啊？想驗咩啊？大家都講唔到啊！二惡英，二惡英咧，其實幾十年前咧，人哋就有個專業。咁啊，要有啲認證嘅實驗嘅化驗所先至做到嘅。香港嗱最衰咧，我哋自己我攞咗啲板咧，問咗嘅幾間公司幾間都唔肯做。咁我唔知佢咩原因啦。咁有啲就話我因為而家動盪我翻唔到去。咁有啲就話因為呢一個即係比較敏感嘅議題，佢唔敢做咁樣。咁我哋揾咗一間去做，咁外國都揾到一間嘅相同嘅公司，不過係香港嘅即係。分公司咁佢都肯做，咁我哋就送咗啲板去驗，希望大家都可以即係能夠係即係知道啊，原來冇事咁咯。但係最重要都係政府要，譬如呢幾個月忽然間冇咗環保署嘅藥英嘅數據，咁我 認識的朋友就話，因為政府化驗所未出數據咁樣嘅，好似局長講咁樣啦。咁但係呢啲數據咧，如果喺外國咧，譬如咧喺台灣、喺日本嘅焚化爐，人哋喺門口或者喺焚化爐嘅有即時嘅呢個報告，咁我唔明點解香港係做唔到啲即時咁嘅。第一啦，第二就係嗰啲嘅採樣嘅地方。同今日我哋見到個規模係好唔同噶嘛？你見到係有數以萬計啦，本來5000個啦，但係根據經過中大同理大之後咧，已經有9000多枚嘅即係呢啲嘅即係催淚彈咧用咗啦。我自己比較困擾咧，就唔係淨係催淚彈咧，仲有嗰啲嘅藍色水。咁其實佢用咗啲咩料咧？咁有一啲嘅民間嘅團體攞咗啲水去驗。咁你知道驗嘢，你要估佢係咩，你先驗到噶。咁我哋估嗰幾樣嘢，但係都驗唔到咁樣。咁裏面含咪啲咩咧？因為大家噴完之後咧，都覺得有腐蝕性嘅反應，譬如皮膚啊、眼啊、面啊，都覺得唔舒服。咁啊變咗咧，就即係、就是、我覺得即係政府應該要責無旁貸，係再講多啲資料俾大家。我唔想見到就係話到時原來啲資料係真。啊！原來呢啲嘅化物真係應該被使用嘅，咁咪最不理想嘅情況咯。 我想追問一下，教授，你頭先提到嗰個二噁英咧，就即係因為似乎都有不少有化學科嘅教授有講過，有醫學科嘅教授有講過，即係究竟呢個催淚彈會唔會產生二噁英？似乎好似都唔係好有一致性嘅結論。你自己嗰、那個陳教授，你自己覺得嗰、那個 我嘅睇法咧，最早咧就係因為有人有呢個六錯倉，咁但係而家又揾唔到嗰個病人出嚟，而個診斷亦都唔係西醫嘅診斷，我都想睇下佢生個六錯倉係點。 同埋佢話六錯倉有一個教授就話，通常係要生喺塊面嗰度先至。 係啦，冇錯啦，係啦。咁我又見唔到嗰個病人啦，我唔知道佢係咩診斷。咁啊，於是大家就網傳將嗰啲相啊掟曬出嚟。咁你見到譬如由先科又好，台灣嘅郵政又好，越南嗰啲嘅病人好，人哋喺食物或者食落肚，仲係大劑量咁嘅長時間接觸，先至會有嘅咁樣嘅情況出現。咁我哋而家其實就你可以話好長時間、好大量，但係喺環境當中，我仍然都係好懷疑燃燒呢個催淚彈係會唔會做到二噁英咧？咁有人就話啊，如果用高温啲嘅方法。因為而家用咗啲國產啦，可能用嗰個化學劑，即係嗰個有無機化學嘅反應咧，係温度會高啲咁。但係我呢幾日睇到嘅街上高，有人影到啲溶咗嘅，即係我自己認識嘅朋友都見唔到地面有溶，亦都見唔到佢哋再用國產嗰只嘅出嚟氣體。即使用國產嗰只，咁你燃燒，因為爆炸佢係淨係將啲粉末將佢殺。散出嚟嘅啫，嗰個過程都係幾分鐘。你同你喺焚化爐裏邊燃燒幾個鐘係相差好遠嘅。又或者有人話會燒呢個車胎或者燒膠，會唔會都有啦？個首要嘅條件除咗係有機反應之外，仲要有氯氣呢樣嘢或者氯呢種物質。咁好多時候嗰啲嘅東西都唔會有咯。咁你話燃燒彈或者嗰啲嘅即係塑膠嘅物料會唔會都會有咧？咁你可以好清楚，你睇到個類比啦。究竟啲人掟幾多個燃燒彈，而即係警方嘅催淚彈嘅防彈係幾多咧？我目測啊，應該係1:10咯。咁我就覺得，如果真係會出二噁英嘅話，好明顯啊，真係係。至多係喺呢個催淚彈打，但係我而家都係過往第一，過往幾十年嘅經驗係冇文獻報告係有二噁英出現。第二，你話要有好高温，又要有氯先出現到。咁但係而家咧，我又見到有咁嘅高温嘅國產嘅作用。就算第三，如果真係用國產，佢一定要有足夠嘅燃燒嘅時間，佢先做到二噁英。咁我又見到有文獻講，亦都有文獻嚟檢測過唔同嘅催淚氣體，但係佢哋都係睇唔到有二噁英嘅。 除咗二噁英呢個毒性較強，大家比較擔心。你教授你自己睇。即係你當然見到有啲人話唔舒服啊，有不同嘅反應。咁你自己覺得有冇一啲頭先咧？當然你都話 check 過有啲potential， 即係潛在嘅一啲物質，又好似 check 唔到。咁有冇覺得最驚係邊啲，或者最擔心係一啲比較毒性高嘅一啲物質係應該大家比較擔心同埋關心？ 我自己反而擔心係不恰當地使用呢一個催淚彈，因為你如果唔係 你要四六日，第一就唔可以室内使用啦，即系上去民居又唔恰当啦，即系成日喺屋企里边更加唔恰当啦。第二就系向人直射，即系四六日你个头、四六日个面、四六日个身亦都唔恰当。咁第三就系即系滥放啦，咁亦都系唔恰当咯。 嗯，教授，我想问下咧，头先啊，食卫局啊，陈肇始局长就讲咗咧，就话因为要配合警方咧，就所以咧就唔公布啲催泪弹嘅成分嘅。咁你觉得呢、這个讲法你会点睇咧？其实同埋公布咗要真系知道嘅成分，系咪对于评估对公众个健康影响系有帮助咧？ 有啲帮助啦，我觉得呢个讲法系无良咯，亦都系无耻咯。嗯，即系话我而家要搞你啦，不过我话俾你，我用咩有毒嘅嘢搞你？即系讲白咗就系咁样样啫嘛，容许我咁样讲法嘅对比就系、即系而家点解市民咁唔中意政府嘅做法，就系、因为政府嘅呢啲无良嘅做法咯。咁啊，令到公众其实对政府唔单止系冇信心。直情系可以用憎恨两个字去形容添。 嗯，但喺国际上咧，其实对于催泪弹嗰啲成分系咪有规定嘅？有冇一个国际上嘅标准？即系你用呢啲嘢嘅时候系啦，咁你譬如话有啲咩成分或者唔可以用边啲嘢咁样，咁喺你嗰个范畴你认知里边咧，系咪应该有咁样嘅规定嘅咧？ 我当然有一啲常识嘅使用啦。 啊， 常识嘅即系话咧，常识嘅即系话究竟点样叫恰当地使用呢？系应该有指引噶嘛？ 或者甚至个催泪弹本身里边系含有啲咩物质，系咪应该有规定嘅？即系呢个国际上 面佢又冇规定，不过有国际嘅叫做共识，咩叫做人道啲嘅做法咧？咁，所以我自己睇过唔同嘅文章啦，大家都开始觉得有一啲嘅化学剂系比较唔人道嘅。你话如果系芥辣嗰啲咁嘅，即系我哋叫做胡椒噴霧，咁都 OK 嘅，可以用嘅。但如果你對著人隻眼咁樣射，係咪？咁你係就變咗唔恰當咯。即係話點樣？即係化物質其實最重要嘅就係我哋睇佢個劑量或者個濃度。所有毒性學最基本嘅就係、即係你可能食得，即係飲得鹽水多，一定會有事啦。咁即係話你接觸得多或者近距離接觸或者係高劑量，咁就會好大嘅問題咯。 系啊，咁你会唔会你觉得市民譬如真系遇到呢啲咁嘅情况啊，或者系即系喺个区里边真系有好多出嚟烟啊，咁应该点样做啊，或者点样预防啊，或者点样清洁？你自己有冇咩建议俾啲市民 呢？有曾经有沙田嘅区议员就问过我啦，咁所以咧就最重要嘅咧就系即系究竟我觉得咧，其实政府嘅责无旁贷，应该帮居民去清洗呢啲地方，因为佢发黄。咁当然佢唔会制啦吓。咁所以咧，第一就要保持通风啦，唔好开冷气啦。第三咧，如果为咗保障自己嘅健康咧，要戴 N95 啊，用呢、即系手套啊、脚套啊、头套啊，同埋用一个薄嘅即系嗰啲医疗用嘅衫咧包住个身咧，然之后进行清洗咯。清洗嘅时候咧，应该由上高，即系由个天花板一路洗落去下低，咁啊用水去清洗就得噶啦。咁然之后要抹干净佢咯。咁跟住仲要最好咧就系开窗咧，然之后用个风扇啦。然之后个风扇咧就系将呢啲嘅化物即系吹走咯，即系话个风扇系向外吹，咁就将一啲咁嘅化物即系抽出去咯。 嗯，通常呢啲咁嘅化物质喺个譬如空气啊，或者系个即系存在嘅一日噶，即系话譬如话如果真系要清洁或者后续要做呢啲咁嘅清洗咧，要做几耐，即系个时间要几长？ 通常就唔建议即时翻去现场啦，咁两三日系啊，起码一两日啦，咁然之后翻去做咧，咁应该都冇问题噶啦。咁其实清洗嘅时候咧，嗱，大家都会有咁嘅顾虑啊，譬如喺好多嘅社区有做咗好大量嘅即系使用呢啲嘅化物质啦。咁我见到好多区有啲区员都叫食环嘅人员咧就系洗街啊咁样，咁我觉得呢个亦都要需要做咯。咁我之所以担心就我哋都唔知嗰啲颜色水里面有啲咩嘅，结果都系将佢冲翻落海啫嘛。咁啊，暂时冇大量嘅死于报告啊，唔知道点啊，但系起码我觉得即系政府要还市民嘅知情权咯。 系好啊，唔该晒你先啊，啱同佢倾紧呢个陈景明教授，我哋先听嘅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梁智德报道新闻。警方说暂时没有计划进入理大校园，亦都没有设下清场死线，因应行动需要，难以将理大封锁范围缩细，认为需时俾示威者和平离开，亦都留意到有社会人士进入校园，成功说服部分示威者离开。油尖警区指挥官何润胜说，今朝早十点，警方在畅运道天桥底发现三男一女拉开渠盖和将绳放入入面，两名男子从水渠爬出来，警方即时拘捕全部六个人，涉嫌参与暴动和协助罪犯。另外，警方早前亦都发现有人在理大外的天桥游绳逃走，一共拘捕37人。他又提到理大事件之中，警方已经登记和拘捕大约1000人，当中300人是18岁以下，登记个人资料之后已经离开。对于会不会容许家长进入校园，何润胜认为家长可以致电留守的仔女进行劝说。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今日召开特别部门首长会议，要求所有部门在这个困难时刻加倍努力，以回复社会秩序为首要目标。林郑月娥在社交网站说，社会备受暴力和破坏事件困扰，市民生活大受影响，期望政府各部门加强协调统筹。她说要以人为本，解决市民面对的问题，各部门会直接向政务司司长主持的跨部门行动小组负责。另外，林郑月娥今日亦都同所有香港驻外和驻内地办事处首长开会，指国内外都非常关注香港的情况，网上流传很多失实信息，要求相关办事处尽全力澄清谣言，向外界解释香港的最新情况。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留意到今朝早仍然有市民堵塞交通，希望示威者尊重市民的投票权利，在区议会选举日停止有关行为，强调除非迫不得已，否则不想将选举押后。他指出，投票当日安排超过600个票站和20000名工作人员，为了确保选举公正，选举事务处不会偏配票站人员到自己地区工作，他们需要一早跨区，如果交通堵塞，将会令到票站有很大危机，不能够开放，对选举造成影响。他又说，遗失身份证的人需要携同有相片的旅游证件和报失纸才可以投票。对于有人指今年票站采用的印章墨水会较难干，令到选票对接之后容易变成废票，聂德权说绝无歧视，对这些无中生有、无风起浪的讲法感到遗憾。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警方表示涉及行动部署，不宜透露催泪弹的化学成分，但是承认有市民在接触催泪弹之后不舒服，情况并不严重。医学界立法会议员陈佩贤质疑陈肇始不清楚化学成分，叫人怎样清理催泪弹的残余物。民主党黄碧云亦都批评陈肇始未有提供适合的保护，罔顾清洁工人的安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0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铁路码头嘅快线有意外，咁现时一带咧开始挤塞，车龙排到近大埔较老围。咁就喺吐露港公路去上水，近住大埔铁路码头快线有意外，龙尾大埔较老围。之后讲翻隧道嘅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湾仔交汇处，西行嘅龙尾就排到近太古城。咁九龙入口咧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 Mega Box， 西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近柯布连道，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 Mega Box。 咁路面方面咧，中环湾仔绕道来回方向交通都系繁忙噶。咁较早前咧有间歇性封闭措施，而家已经取消。咁喺九龙方面，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咧，近住启业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九龙湾港铁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坪石一段慢车龙尾蒲岗村道；窝打老道近住弥敦道一段来回方向都系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海宏道同埋亚皆老街。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油站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界限街近窝打老道；漆咸道北左转去芜湖街方向咧，龙尾就去到佛光街桥底。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咧，就系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近住大埔铁路码头快线嘅意外啱啱清理好啦，车龙一带消散。其他嘅路面情况，喺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咁而家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咧，受到车道影响，仍然都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嘅措施。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博围，同埋青朗公路近住高埔村。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和合石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喺南麻埔。之后同大家跟进翻港铁嘅服务安排啦。咁经过同相关政府部门商讨之后，港铁东铁线同埋西铁线嘅大学站以及系红磡站咧，今晚系会继续关闭。咁另外以下嘅车站系将会由晚上嘅九点起关闭，列车到时唔停有关嘅车站嘅，包括观塘线同埋荃湾线嘅油麻地站同旺角站，港岛线嘅西湾河站、铜锣湾站同埋香港大学站，东铁线嘅上水站、西铁线嘅元朗站。马鞍山线的马鞍山站和沙田围站，以及是将军澳线的将军澳站和坑口站。现在西铁线来往红磡站至到尖东站的列车服务都是继续暂停。东铁线方面维持旺角东站至到罗湖和落马洲站的列车服务，中间不停大学站。港铁是提供免费接驳巴士行走东铁线大埔墟站至到西铁线的锦上路站。咁同大家跟进翻喺九龙区嘅封路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来回方向、康庄道来回方向、漆咸道南近住畅运道同埋柯士甸道交界、加士居道去红磡近住伊利莎白医院、柯士甸道介乎国士道同埋漆咸道南、漆咸道南来回方向介乎天文台道至到加士居道，以及系漆咸道北去基利士南路方向咧，道路都系受阻。咁而家维里道、公主道同埋西九龙走廊嘅车辆暂时唔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另外，渡船街同埋佐敦道嘅车辆咧就唔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天桥。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同埋马鞍山绕道行安村去沙田。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见到有道路工程进行嘅路面就要提高警觉，顾己及人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知识率阴阳烛成长股负债收益曲线，巴菲特十年， 到底他们讲什么？ 咪系，我都就嚟老闭塞。 喂喂，唔使咁心急，听投资教室技巧会升级。 咁咪即系有金汁。 PMI 采购经理指数点解佢咁重要？ 采购经理评价个未来经济嘅走势，咁通常系基于五条问题嘅啫。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上昼九点四，黄伟杰、关卓照，投资新世代。 住喺呢度，当然想生活更称心。人人都心系社区，要表达呢份关心，就要喺今届区议会选举投票。2019年区议会选举将于11月24号举行，同心合力为社区，大家记得带埋身份证去投票啦。投票时间由上午7点半至晚上10点半，详情请致电2891-1001查询。心系社区，踊跃投票。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黄元山。 自由風翻嚟咧，我哋傾緊咧就政府即係自從即係處理呢個街頭示威咧，發放咗好多嘅催淚彈啦，咁咧就啲催淚煙同埋山即係呢啲二噁英嘅濃度咧，喺個社區裏邊咧，好多人就會即係好擔心啦。咁到底應該點樣清理啊？或者到底應該點樣即係希望咧減少嗰、那個即係會影響市民嘅健康咧？咁大家如果對呢個話題有興趣，或者係自己個社區裏邊亦都曾經有啲嘅親身嘅感受啊、經歷等等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嘅。咁喺電話機旁邊咧，就一位聽眾打通咗咧，就係陳小姐。陳小姐， 係你好。 係啊，你好，係請講啊。 我咧自己本身就住灣仔區嘅，咁你都知灣仔區就係重災區嚟噶啦。咁基本上每次開波咧，我哋都實中招噶啦。咁我就自己住五樓嘅，咁每一次由窗口望落去咧，佢都射到咧係直情好似個仙境咁嘅，真係睇唔到，完全睇唔到嘢。我有一次食完飯翻嚟咧，我就即係去咗好遠食完飯翻嚟，我就唔知道開波，咁啊翻到嚟哇，完全直情係睇唔到前面啊！我都匿咗喺啲某快餐店啦，好耐咁。咁其實咧，我係想講咧，唔單止你當然開緊波嗰陣時就無可避免啦。其實唔單止開緊波嗰陣時，係之後咧，因為其實我哋都有啲同啲街坊或者朋友傾開咧，原來咧。當有陣風吹起的時候我們在街上一樣會聞得那些味道、它就應該存在在那些樹、啊、因為很多草叢、啊其他那些譬如那些牆、啊、那些蠟或者什麼都會有的那變成我們每一次其實就算完了我們都是一樣在 suffer 這一樣東西的、其實我們吸了多少或者什麼呢其實沒有人知道的你日後有什麼後遺症都沒有人知道、即是那些味道直接是勁到呢個鼻是會渴的咁、你可想而知系几犀利，同埋我啲朋友咧唔敢带狗，唔敢放狗啦，因为啲狗、你啲狗仔啦，周围摸，周围舐咁样噶嘛，其实佢都会嗨到，同埋小朋友都唔敢去玩，因为你去嗰啲附近嗰啲上滑梯啊嗰啲，你全部摸翻晒，因为我哋都唔，再每一次放我都唔觉有人系去清洁嘅。 系啊，陈小姐，你住嗰个地方嗰度有冇有几高啊？或者系即系你话如果当时 我自己就住五楼嘅， 住五楼 系高嘅。 咁即系如果佢发射嘅话，你喺到五楼嗰度都闻到嘅。 闻到，其实咧好夸张地咧，佢喺金钟开波或者九种警钟开波，我哋都闻到。 湾仔啊！ 我哋已經閂曬窗，喺呢邊嗰啲都因為一早就知道，閂曬窗，唔好開冷氣，已經跟足做㗎啦。其實一樣滲到入嚟嘅。 但會唔會呢幾個月都係即係身體都係真係即係觀察到有啲變化？ 係啊，我係咳由開始咳到而家，我哋成家人都係斷斷續續咁咳，你冇好過，同埋真係會有流鼻血嘅情況，同埋個鼻係好乾。 嗯， 唔係誇張，我哋係飲多咗好多水。 有冇睇過醫生啊，陳小姐？ 冇温馨，咪你以前去睇医生，但系因为有譬如伤风感冒嘅时候睇医生咧，问过医生，医生话有时都会有呢个问题嘅，就叫我哋多啲饮水，同埋真系会有吐泻嘅。我哋唔系，因为我哋始终唔系话直接咁话示威者咁吸咁多啦，但系我哋呢啲咧都系，我哋问翻屋企人或者朋友咧，都系平时系冇呢个咁嘅现象嘅，大家咧都系断断续续，有时会吐泻咁样， 都会有啲担心啊。好啊，咁啊唔该晒先啦，陈小姐。咁我电话机旁边咧，另外仲有一位，亦都系陈小姐，都同佢倾下咧，关于佢自己个经历啦。陈小姐你好， 喂， 系啊，陈小姐， 系啊， 系啊，系啊，你请讲啊。 主持啊，系啊，冇啊，我今日买咗个生果翻屋企，想食啊，买咗碌柚，点知突然间我个 friend 咧就 send 嘢俾我，佢话嗱，由11月19号至26号啲生果唔好买嚟食啊，佢话因为惊有催泪烟咁，咁、我自己食咗。我叫咗个孙食噶嘛，我即刻冲出去， 好惊， 唔好食喎！我唔系话好惊，我自己，但系我又唔觉得好惊，因为我都老人家嚟噶啦。咁我就同我孙讲，个孙就真系好想食啦，大佬你嗌咗我食噶嘛，流啖口水系咪啊？咁我或者你食少少咯，咁佢话咁好啊，咁后屘我听见你电台咁啦嘛，咁同埋咧我就同埋有一个问题嗱，生果啦，你知啊，嗰排喺果栏就咁多啲咁嘅催泪烟啦，嗬。第一。生果，第二海味铺，嗰啲海味有冇问题呢？因为呢排咧，海味铺嗰啲江鱼柱啊，跌晒价，所以我唔敢买啊，我唔敢买，我惊有催泪烟啊， 即系惊佢系啦污染咗啊，真系。 下，你可唔可以揾人帮我解决下问题？ 解决下嘛？ 嗰、那个陈肇始今日讲嘅嘢，我唔系好信，佢乜嘢都话冇问题嘅。 系啊，佢即系啦，即系佢个答案，我谂好多人都唔满意啦。好啊，咁啊唔该晒陈小姐。咁我哋即系不如即系真系试下揾到一啲专家啦吓，即系倾下到底即系放完啲烟之后咧，会对啲环境啊，甚至系食物啊吓，到底有冇影响噶啦？咁啲市民应该点预防咧？咁咁黄先生，我谂你可能我唔知你收唔收到群组啊，成日都见到噶啦，有啲人咧就开啲中药药方，话俾你听应该点样防止啊，或者调理下去预防啦，呢啲吸入咗啲咁嘅烟啊，或者等等啊咁啦吓。咁啊冇办法啦，因为你官方自己唔做嘢咧，民间智慧啊嘛。咁而家大家就各自会传阅好多啲咁嘅信息，咁希望咧。同一位講者都傾開啦，希望政府能夠真係多啲提供多啲資訊，係嘛？透明度應該多啲，咁亦都我哋希望有啲專家到時可以真係幫到即係大家咧，喺分析一下到底應該點樣預防，同埋其他方面咧可以點樣即係防止到啦。咁大家對呢個話題，如果係都仲有興趣，或者喺自己個社區裏面都曾經遇過，到底點樣即係解決啲咁樣催淚煙啊，或者甚至一啲咁嘅污染物咧，咁可以打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嘅。咁啊，跟住咧電話機旁邊咧就一位咧清潔工人職工會嘅總幹事胡美。年咧，同我哋傾下咧，我哋就想問下佢咧，到底喺呢個清潔嗰方面嘅工作裏邊咧，即係佢哋喺前線裏邊做嘢咧，到底有啲咩問題遇到嘅咧？咁樣，胡美年。 是你好， 是你好啊，系啊，我哋就想你系啦，不如你同我哋讲下啦，即系最近如果你喺社区或者系去到一啲地方咧，即系曾经遇到呢啲咁样，好似放完大量或者放完催泪弹啊，或者系喷完啲水等等嘅时候咧，你哋做嗰啲清洁工作里边，你哋系咪都遇到有啲问题噶？譬如啲装备上啊，或者你自己对你嘅保护嗰方面足唔足够咧，等等咁吓，你或者同我哋讲下。 好啊，好啊，吓，咁咧就其实响即系而家，我谂响每次即系警方放完催泪。然後呢跟住第二天就是即各區就會有一些清潔工友就要負責清理的。那其實那些所有在即馬路上的東西其實都是即附帶很多的催淚氣體的嘛。那但工友呢其實是即因為其實有些重有些是大型有些是細件。那當時呢就要搬的時候呢其實都好像即有時要一起搬攬住它這樣。那所以呢其實是對工友來講是一個很危險 的情況的。那其實是即即工友一直關注的事嘅時候咧，就其實係一路都同食環署講咗好多次啦。咁佢咧就食環署喺十月，因為工會就八月就做咗調查，咁啊同食環署講咗。咁咧就跟住到十月中咧，咁食環署就出咗個指引俾啲清潔公司。咁又嗌佢就話你要提供啲口罩啊、手套啊、或者係各種嘅N95嘅呼吸器啊嗰樣嘢咁。咁就指引啲清潔公司咁做。但我就唔知佢有冇俾錢佢啦。咁又咧，其實係十月中出咗啲指引，到而家咧，我哋再落去嘅時候咧，啲工友咧仍然係冇啲一啲咁嘅裝備嘅。 哦，即係完全冇戴住手套或者冇戴口罩咁就去做清潔。 另外咧就係、是、嗰、那個嘅，我哋講緊係一啲普通口罩係唔得嘅。佢日常做清潔嘅口罩咧，有啲工友啊冇其他裝備咧，就戴四五個口罩咁樣吸住咧，其實都係頂唔順嘅。咁而喺呢度要清理啲咁樣嘅即係污染咗出去煙嘅嗰啲咁樣嘅垃圾咧，其實應該要有一個最基本嘅最低限度都係 N95 啦，有眼罩啦，又冇啦，除咗即係亦都有個手套啊，同埋應該有啲保護啲嘅衣物嘅咁樣。咁但係咧，其實我哋而家去咧，好多時就可能真係靠民間有啲人捐咧，我哋捐俾啲工友啦。咁但係咧就我就唔見即係有啲公司係咪緊政府唔俾錢佢做啦，或者係有冇足夠啦？我哋而家都見到啲工友仍然係唔夠嘅，咁就奇咗啦。咁第二咧，其實係要清理啲嘢嘅時候咧，咁因為本身如果係用掃咧，因為仍然好多垃圾噶嘛，咁要掃嘅時候咧，其實係一個好危險嘅動作，因為你要揚起曬嗰啲嘅催淚氣體，同埋或者要用即係避免好多嘅垃圾水咁，或者係有好多其他嘅污漬嘅時候，咁要清洗咧，如果工人一般洗家咧，就用一啲嘅水槍，但呢個亦都一個危險動作，因為係亦都係會令到催淚氣體係更加擴散嘅咁。 咁你哋其實喺嗱，你話頭先講話食環喺呢個十月中有個指引啦，咁亦都有冇同你哋講到，即係除咗話要戴呢啲口罩之外咧，成個程序要點做，或者盡量可以應該點樣保護到你自己嘅咧？咁政府嗰方面有冇一個詳細啲同你介紹 嘅？ 其實 咧啲嘅指引咧，佢冇俾工友嘅，佢只係俾咗啲公司嘅啫。 咁我哋都係透過間接嘅時候，或者走去我哋探嗰個時候，見佢有啲念想寫隻或者嚟影下，或者係咁，我就知道有啲一個咁樣嘅指引。咁食環署通知我哋咧，就只係話我發咗指引俾公司啦。咁嗱，佢冇話俾我聽啲內容嘅，變咗我哋落去提醒啲工友或者監察下個公司有冇做咧，其實我哋係幫唔到手嘅。即係我哋都想幫手，你攞指引，咁公司有冇做，我哋可以成日來探工友咪睇到咯。咁嗱，佢都唔話俾我哋聽啲內容，咁所以我哋好間接攞到呢啲咁嘅內容咯。咁其實咧，佢對於喺街道清潔嘅時候咧，佢除咗講一啲設備咧，佢冇講到頭先就係可唔可以用水槍或者係掃，因為你唔用水槍唔 冇嘅，即係冇一個指引話俾你聽嘅。 佢淨係有教喺公廁裏面啦，或者垃圾站裏面咧，你就用濕布抹啦，用搓垃圾，咁佢有提嘅。咁但係咧，實際上咧，我冇聽過啲工友即接收過呢個訊息嘅。因為事實上係即係嗰個咁大個垃圾站，其實嗰個清理其實要用梳打，其實係都係好大工程啦。咁咁所以咧，其實我都未見過垃圾站做呢一樣嘢咯。咁而係 可以繼續唔緊要。 咁咧就即係呢一個係一個即時見到問題啦。咁但我想話咧，其實仲有啲更加唔只係影響工友，其實影響啲工友嘅家庭嘅。因為咧，其實啲工友咧，啲工衣咧，咁即係多數一件或者最多兩件替換啦。咁佢每日咧，其實就即係都要即係因為好多時候就冇得更衣啦。咁可能佢要即係除咗或者係攞翻屋企洗，或者係翻屋企。換啦，咁所以佢要帶住曬啲污染物咧，係喺個街度經過或者係翻屋企洗，然後咧第日又要著翻，咁所以咧其實我哋覺得呢一個危害咧，其實係一個潛在嗰個影響亦都好大咯。 你就提到即係關於嗰個設備問題啦，阿胡小姐，就可唔可以具體問，即係譬如頭先你話如果唔用掃或者水槍，咁你覺得係可以有冇其他方法咧？呢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就係人手咯，都想請教，因為。即係咁大範圍咁頻密，咁其實嗰個人手係咪都即係同平時嗰個需求係即係爭好遠咧？係咪其實都需要多加多人手去協助咧？ 係噶，我先講嗰、那個設備先啦，講翻。咁咧其實係響如果響街度嘅話，你唔用水槍唔用掃把機，本上清唔到嘅。咁但係佢淨係嗌提供啲設備，但係佢就冇講到，或者佢要防滑鞋，但係佢冇處理到喺街點樣處理呢啲咧咁。咁所以咧，我哋係即係會建議就你應該係有一隊特別隊啦，即、就、係、是、你政府額外即係好似嗰陣沙士咁有一套防即係好啲嘅裝備啦。咁喺清洗嘅時候咧，就亦都要隔開啲行人或者。其他嘅設施或者係啲居民嗰、那個嗰、那個或者啲鋪頭啊或者民居啊咁樣，咁即係要清理到街道啦。咁當然，如果嗰隊人係最後亦都係幫好多附近受影響嘅民居清理埋，就更加好啦。咁但喺街道上咁多人行咧，其實係應該有一隊乜？因為佢而家咧啲工友就係有一隊特別嘅。每好多時咧，就啲清潔公司就會係預計，譬如聽日有行動啊，或今日見到今晚有行動，咁佢就會今晚就 call 定啲人，聽朝一早，譬如六點就 stand by 咁，咁佢就睇大型地質，就各自公司自己評估啦。咁由朝頭早集合咗咧，就出動去做啦。 我都想再請教 陳咧，可能係一啲額外又有時係抽調而家嘅人手。 咁同埋即係嗰個範圍，因為頭先有個聽眾都打嚟，就係話即係驚。街道有人清理咁，但系啲公園啊、玩啊、其他地方會唔會即係其實都清理得唔夠仔細啊？即係冇辦法，因為你咁大範圍，亦都咁突然呢啲咁嘅事件，咁點算呢個？ 係啦，呢個咧就係想補充咧，就係我哋講緊嗰個咧係一啲好明顯就係喺個馬路嗰啲就係有啲特別，或者佢臨時抽調個人手去做，但係喺日常行人路啦。喺公園啦，喺一啲街市啦，咁呢個咧係冇額外特別人手或者裝備嘅，呢啲就交翻俾日常嘅工友做啦。咁日常嘅工友咧就用翻日常嘅方法去做啦。咁所以咧其實冇處理到或者冇清理到嗰啲咁樣嘅即係受污染嘅物品嘅。 係你其實而家有冇收到啲工友自己講翻咧？譬如話，因為最近呢啲咁嘅工作上面咧，就身體啊或者皮膚嗰啲問題咁樣啊。 嗱，比較即係最多咧就係氣管。因为佢譬如就算你今日去到嗰啲受影响区，其实都仍然好犀利，气管啦、咳啦、头痛啦，即系眼结啦，眼系最影响啦，系即系个眼系最辛苦，同埋气管啦、咳啦咁样，咁我咪要去即系睇医生咯。 多唔多啊？呢啲个案或者你自己接触过嘅， 好普遍，好普遍。 咁你有冇其实有冇要求？ 系啦，你有冇要求？譬如你公司或者你譬如政府嗰啲，希望点样做，或者希望系咪装备嗰样嘢可以帮到你哋咧？咁 嗱，我哋就即系一路都有同政府讲，所以佢而家先即系逼咗个人咁，佢出咗个指引，但系原来又冇有实效嘅。我哋觉得佢要有一啲，即系佢可能要交代得清楚，系咪佢俾钱清洁公司成立一队特别队？我哋觉得佢应该好清楚啫，要有一队有足够防护额外嘅一个咁样嘅特别队。着埋保护衣嘅，咁喺个区里边去做，特别系清理呢啲嘢嘅，唔止系马路嘅，亦都系一啲嘅社区里边嘅设施啦，街市或者系公园啦，或者系啲行人路啊，或者系有啲公用嘅地方啦，咁呢个系应该有一队人系即系喺各区里边系要去做呢个咯。咁究竟佢系如果佢冇责成或者冇俾钱呢个清洁公司做咧，咁政府就应该自己成立一队人去做。 好啊，唔该晒你先啊，啱啱同你倾嘅咧就系胡美莲，就系清洁工人职工会。嘅总干事，咁我哋而家倾紧嘅咧，就系最近好多嘅催泥烟嘅社区里边咧，引起嘅好多问题嘅。咁大家如果有兴趣参与讨论，可以打嚟18723111。咁有位听众叶先生咧，就已经打通咗电话啦。叶先生， 系我喺度， 系啊，你请讲。 系我就住深水埗嘅，咁就连日呢啲咁样嘅社会运动咧，咁佢就成日都会有催泥烟喺我，即系其实我就住啲唐楼三楼嘅。咁就成日都會聞到啲催淚煙嘅味道，咁就成日都唔會散嘅。咁其實我哋就好不滿陳肇始咁樣講話，因為要政府嘅部署，咁所以就唔可以講佢嗰個成分係啲乜嘢，係啦。咁其實呢啲係我哋嘅知情權嚟㗎嘛，同埋。乜嘢部署先得㗎？即係因為如果你部署嘅話，你咪話俾人聽，喂，其實好有危險㗎，呢啲嘢係有毒㗎，你咪唔好出街囉。咁但係你又唔要講返你究竟裡面嗰啲係啲咩成分，然之後又要普羅大眾嘅市民去承受呢啲咁樣嘅風險，又唔知啲衫褲鞋襪點樣洗，啲屋企點樣去做清潔，呢啲真係即係個社政府真係好大問題咯，覺得。 葉生啊，嗱，就算係公布咗嗰啲成分，或者你知道咗透明度有啦，咁但係對可能好多街坊或者你自己都係啦，最實際嘅問題就係你點樣避免到個影響啫，係嘛？即係點樣可以即係減少啲你哋受呢樣嘢困擾，或者你要知道個後續應該點樣做去保護翻你自己啊？係咪？係咪？咁嗰個資訊呢方面嗰啲，你其實清唔清楚咧？即係你覺得足唔足夠咧？即係點樣應付呢啲咁樣嘅情況等等嘅？ 其實而家就係因為佢成分唔知，咁如果個成分一公布咗嘅話，就應該會有好多社會人士就講話，我如果有呢啲咁嘅成分咧，就用啲乜嘢去解決呢啲問題，而佢又唔講，我哋又唔知點樣處理，我哋成即係誠惶誠恐咁樣，你又話啲示威者，咁但係好多問題係。是政府產生了出嚟噶嘛？ 是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啦，葉生啊，葉生都講得好清楚啦，就係到咧政府裏邊咧，係咪可以應該講翻清楚多啲關於譬如類似啲咁嘅催淚煙嘅成分係點咧？咁我哋繼續不如聽多一位聽眾啦，林太咧就睇下講講嘅情況先。係啊，林太， 我想講咧就係話咧，佢公布嗰個咧就係話佢話普遍咧嗰啲係冇無以惡應性，但係而家佢用緊大陸嗰啲啊，大陸啲就算啊俾人食嗰食物啦，都有嗰啲成分啦。咁跟住咧，我有建議就話，如果佢唔驚，佢唔驚嘅話咧，叫曬所有啲高官、建制派呢啲議員，學住以前當年陳馮富珍食雞董太又洗手嚇嗰啲咁樣，同埋清潔大隊長去清潔，我哋一齊攞清潔花草樹木全部清潔。如果咁樣做法嘅嘛，係啦，你以咩叫以身作則啊嘛，啱先啊，即係咁樣可以，起碼我哋個疑惑咧係冇咁唔好話我哋係亂咁噏啊無知嗰啲咁樣啦。佢最好即刻就搞呢一個行動啦，即係我哋做嘢咁快脆咁緊急，即係我覺得個建議係咁樣，所以咧佢講乜都冇用嘅，根本上佢政府咁樣。 好啊，唔該曬先啊。林太就建議個以身作則啊，都可能都係一個方法嘅，起碼即係你高官自己帶頭先啦。因為個市民即係而家真係最關心嘅問題嘛。咁啊，即係發射咗催淚彈咧，就話黃先生你要有啲喺中環區出入啊，先嗰排好似中環都一樣照樣發催淚彈，你都係咪都遇過咁嘅場景啊？ 即係離遠睇到啦，但係事實上頭先講啲殘餘物資，即係殘餘嗰啲，譬如經過隧道咁樣啦，咁你揸車經過都會係 都有味道， 都有味道。咁所以頭先講嗰啲人手點樣能夠喺成個社區 係嘛？即係點樣能夠去即係整體清潔？我諗即係而家似乎咧啊個人手係真係好遠遠不足嘅嚇。咁、所以頭先你講得啱啊，即係會唔會係一個即係而家啲人清走去即係清潔馬路啊？咁會唔會其實清潔社區更加重要咧？因為即係你公園啊好多嘢，即係都講得幾啱嘅，因為啊即係嗰啲係而家係即係如果你用常規嘅清潔方法咧，係清潔唔到嘅。 即係社區而家咧就大家知啦，睇到啦，最近即係堵路咁，有啲市民都已經開始自發出去啦嚇。咁啊，到底下一波會唔會有啲市民出嚟即係自發要協助清理埋呢、這個即係出嚟煙之後嘅社區環境咧？咁樣嚇，咁啊呢個問題我諗即係相信咧都會繼續困擾住大家嘅。咁啊依個自由風今日時間都差唔多啦。咁啊希望大家咧就繼續留意住咧，即係我哋會繼續同大家咧係討論一啲熱門嘅話題。咁今日我哋嘅時間咧差唔多啦。咁聽日咧係會繼續有自由風嘅。咁我哋今日呢个时间就倾到呢度啦，咁希望大家继续留意住啊，咁我哋好多嘅话题呢就仍然係会继续同大家去商量嘅，咁我哋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冯先生啊，好啦，拜拜。